这些企业包括海康威视、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等，并且将会在明年1月11日起禁止美国的投资公司、社会保障基金和其他公司买卖黑名单上中国企业的股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13.8 度，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22点，跌六点，总成交金额31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2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飞鹤18.38跌3.2，腾讯控股593元系升3.5，美团283元升7.2，阿里巴巴261元升3.6，宜卡37.85跌3.65，中国平安95.5升1.5，比亚迪股份178.2升5.3。小米集团24.95跌3.5，中国海洋石油7.58跌1.2，盈富基金26.9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429，瑞士法郎8.699，澳元5.759，加元6.024，新西兰元5.473，欧元9.413。每百日元兑港元7.46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519。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6点，跌152点。港金现价报170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85美元，卖出18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就排队渡船街近住果栏嘅。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啦，慢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队渡船街近住果栏。另外喺港岛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咧就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一大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和富中心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啦，咁而家开始挤塞噶啦。另外啦，富裕小轮啦，屯门来往大澳航线啦，今朝早起回复正常。屯门来往大澳嘅航线咧，今朝早回复正常。而因为天气情况改善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队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红棉路上行美利大厦，德士古道行人桥面石围角，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一件咁样嘅发热底衫、 啊， 再加一件咧又好薄嘅普通风褛咧、 啊， 再加一件睇落去你唔系觉得有咩羽绒，但系又话可以负十五度都搞掂嘅装束。 吓、 啊，芬兰都去到。 系啊，佢芬兰嗰时咧就系、是、 抵到烂啊， 一啲都唔肿啊，即系 一啲都唔肿，一啲都唔烂，系、 啊、又唔肿又唔烂。 系、啊、 但系记住咧，通常呢啲咁功能性嗰啲底衫咧、 啊， 你开始开头买咗新着咧，头嗰几次咧 系有限。 效果会好好多， 是的是的， 但系咧，你越洗得多，佢会因应你洗几多次嗰个次数咧，嗰啲功能咧会慢慢咧就会、 哦、 啊， 会噶会噶 噶啦， 系啊，呢、這个我知噶啦。自从你识咗一个女朋友，或者你结交咗一个老公咧、哦，你开始都发觉哇，随住年月渐长，佢啲功能减退咗好多，系咪啊？桂花田 系咩？唔知道啊，我想问琴晚有冇 用添啦？第二用 有冇改变？ 佢有倾偈，佢有同佢老公倾偈。 有 呢个功能有冇退化？ 呢、這个功能冇退化 啊？ 有冇？反應啊，但 係、啊、都有反應㗎，有回響㗎， 好大反應嘅，就可唔可以唔好吹過？ 係啊，係瞓著覺嗰啲。 我想話，琴日啊學咗呢個點冚被，有冇用翻個方法啊？ 冇 啊，我都冇啊。 即 係 你唔好加被啊，因為 唔使，係都唔需要、哦、一張大嘅羽絨被。 哦， 嗱，如果你講到凍咧，琴日啊。我打破了动物界的定律啊！ 咩 人哋动物界入冬的时候就会做咩、 啊？ 就会冬眠啊嘛！ 啊 我而家终于发现啦，原来我系 Frozen 底嚟噶。其实我心底里面应该是 Bella 定 Anna 嗰个系，定系 Elsa 三个都有啦。因为咧，我好日都唔去跑步咧、 嗯， 次次我都即系又腰酸背痛啊，运动少，周身骨痛，精神晚，冇佢嚟保养，快苍老易挨坏咁样齐晒。 好啊，佢嘅字典嚟嘅，阿凡、 啊、 仔。 去到琴日。去到琴日 做咩？ 睇埋最后一次医生之后，好似打通咗任督二脉咁样，好翻咯。 呢个系最后一次医生咩？ 我睇得你是猜过你。 本年度啊， 唔系因为今 本年度可能 今日都星期五啦，系啦，咁要再复诊都起码下个星期啦，系咪先？咁本周都最后一次啦，真系。 其实你都惨，即系我真系戥个医生惨。 冇嘢惨啊！ 即系明明咧，即系同你医翻咧，都可能七七八八啦， 收药费 都未到八八九九。佢咧又走去咧，即系又嚟去重创佢自己。 唔系 ，OK。琴日天寒地冻，真系天寒地冻、 哦。 我落咗去跑步， 嗯， 冇错， 系咪好爽啊？ 好爽啊，真系。同埋咧，我发觉咩叫天时地利人和齐晒咧？因为以往咧，大家跑步嘅时候，你梗系净系即系着翻呢啲跑衫，跑鞋就走佬噶啦嘛。但而家多咗疫症之后咧，虽然户外跑步有豁免嘅，你可以即系唔戴口罩。咁、我梗系嗱临都稳阵啦，你出入 lift 表噶嘛。哇！我发现呢个口罩帮到手啊！ 做咩啊？ 因为咧嗰个冷空气咧，就算你嘅四肢挡到，甚至乎你五肢都挡到，但系你个口真系挡唔到。 同埋你个鼻窿咯、啊， 唔、使吸入冷空气。 系 啊， 好见效噶， 好多。其实冬天戴口罩啊，非常之 真系好啊， 因为冻啊，同埋干啊嘛。 冇错冇错， 其实吸翻嗰啲唔系自己啲废气咩？ 唔系，咁你个 咁你有通噶嘛？ 你个口罩透气噶嘛，师兄 系咯？点啊？ 虽然一见唔到佢喺直播室咧，但我都想攞个攞嚿厕纸捻成一个雪波，然后当系小。白嗰个树人咁样掟佢咁样，真系喂呢个真系爽喎、 啊， 真系 OK 啊， 系啊，同埋一路咁样跑咧，即系考下大家啦。你觉得喺冬天跑步嘅时候咧，其实最你身体上面边一个部位咧，原来真系最顶唔顺嘅 头咯， 心口。 心口冇嘢， 点会个心口咧？你又着衫啊？颈 背， 我觉得系个头都太光啦。 系啊，原来咧嗱，颈都其实颈都系有可能嘅，但系咧个头咧，就算你成扎头发啊。原来嗰个风吹埋嚟咧，面啊、头壳顶咧，真系顶唔顺噶。我去到最尾咧，食风你直情系好似咧俾刀劈你咁样啊。 系啊， 所以我忍唔住都攞顶帽笠住。 因为你冲啊嘛，你冲你同啲风喺度撞啊嘛，咁啊即系好似片片片 咯。快过风 啊！ 夜晚咯， 夜晚咩？ 八九点咯。 八九点都咁劲啊！ 好劲啊！咪我度当风啊！ 唔系啊，咁夜晚就成日都话早晚温差较大，咁即系夜晚都好冻啊嘛。 系啊，但我就特登拣呢个。 向你身体挑战啊，曾志豪。 冇事啊，你睇我几咁精神。 嗱，你好快掂， 梗系有啦，系咁跑，系咁跑。 出汗。 冇嘢噶，我记得我前年冬天咧都系用呢个方法嚟备战啊。 哦，跟住咪冻，跟住咪病咗咯。 唔系，跟住系第二啲受伤啫，冇嘢嘅。所以嗱，奉劝大家，虽然今日十六度，虽然你可能好惊，虽然你觉得好冻，虽然你觉得而家形势啦唔系几好。好，不过唔紧要，冲出嚟跑一跑咧，哇，嗰身汗啊，真系潇洒。 咪要发泄下嘅。 高那天也骄傲，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扑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愁情凡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任贤齐啊，任逍遥啊，喂，彭仔啊，我哋仲要咧，做一个仪式、啊， 仪式 名谢、啊， 哦， 系啊，我哋由你带头啊，你嚟名谢啊， 系阿伯友啊，定系呢位林太太咧？ 系啦、啊，即系你外母啊，定系你咁阿伯友对佢咩？即系外母啊， 系啊， 唔系啊，外外母啊， 系啊， 你阿妈佢边个咁 啊？ 太外母、啊，太爱你啊，真系系、啊，点解咧？哇，翻到嚟啊！我彭仔嗰壶咧就我帮你 keep 住咗先，系啦、 啊， 有权我饮晒先嘅吓，几好啊！咩雪梨苹果抽梨水啊？ 系炖啫系嘛？ 唔系啊，煲噶，佢今朝倒塔咁早起身啊，天寒地冻，我妈咯， 你妈哦， 系啊， 即系各位听众你唔知啦，我一翻到嚟咧就喺一个安全嘅地方，系啦，咁咧呢个女人咧突然间就好似嗰啲神秘交易咁样咧，佢话喂，拎 住 啊， 攞住，散货，我又散货， 成樽咧，系啦，两樽嘢，咁睇个样咧仲似系佢个仔咧，以前细个咧 O B B 嗰个樽咁样嚟嘅， 唔系啩？ 又似你，边个开心？ 嗰啲鸭仔嚟噶， 系咯，鸭仔。系啦，喂，话你个仔咁劲都犀利，真系。跟住个樽咧就啡啡地色咁样嘅， 系啦，有啲微暖， 唔系因为暖壶嚟噶， 唔系啊，因为佢唔系咁多个嗰啲壶，咁所以咧就有啲咧就咁啊，嗰啲叫密实盒咧，嗰啲樽装咁嘅样， 跟住就俾咗我啦， 系啦， 咁我就话咩嚟噶？佢就话好嘢饮啦咁样， 系咯，你饮啦， 你饮咗未啊？系离开咗直播室之后， 梗系啦，唔系我直情试望咗啫，我净系试望咗啫， 要望梅， 系啦， 揸住嗰个杯啲余温都已经感 觉有啊有啊有啊，系啊，你个樽喺我度，你小心啲， 系啦， 咩意思啊？ 加盐加醋， 加盐加醋啊，真系， 唔系啦，人哋啊见阿伯有见啊彭仔啊，即系独居长者咁啊，关心下啊嘛，响应翻政府成日呼吁，你自己有家庭噶，曾志豪， 系啊，我都唔需要嘅，但系点知好笑啊！原来阿伯友咧，佢就话唔得，净系得彭仔有得饮啊！ 系啊， 即系佢唔抵得，净系锡个女婿啊！ 佢话惊其他同事望到，跟住佢就话系啊，佢话唔好咧煲啲俾嘅，俾啲单身，即系话少少饮汤水。 我知啦， 哎，我有老婆喎。 其实呢一壶嘅咁靓嘅即系算唔算系汤水啊？ 诶，算啦。 苹果雪梨抽你水，苹果雪梨抽你水， 翻嗰啲装唔晒先俾你啊！啫，曾志豪。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系啦，我系掏你光嘅啫， 系啦，分金同味啦， 系啊，几好啊， 佢俾埋李志光， 即系不正好多、 啊。因为佢哋话你啲单身咧冇头家咧，你明唔明啊？ 咁我咪应该退翻啲樽啊？因为你而家你个 on the list 嘅名单咧，都系 single 啊、单身啊、寡佬啊咁样嗰啲啦。 你都少饮 嗰种持份 者。系咯，我唔系呢个持份者，我翻到我冇命噶，如果咁样饮嘅话。 唔系啊，因为咧你系同节目嘅拍档。 你兜啊，你试下继续兜啊。 阿妈系咁讲，我系同节目拍档，冇人彭仔有咧，你阿豪仔冇嘅。 守住呢条 line 条踢好啲，我惊一阵你阿妈话：哎呀，佢啊有等于冇啊！俾佢飲啦，咁哇！我真係唔使翻屋企喎，真係。 換咗細個啲嘅樽咪得咯。 係咯，我咕聲飲曬佢先咯。 我代阿媽多謝你啊，係。 我哋多謝。 我哋多謝伯友 喎。我咪代阿媽多謝你，即係我 thank you 咧，你嘅多謝啊，你明唔明啊？多謝你嘅多謝。 佢集翻回禮啊，真 係。我就係覺得真係咧，即係同事一家親，係啦，即係最緊要呢樣嘢嘛。 之前我哋都講過咧，話香港真係有啲翻 office 工嗰啲女士咧。佢見到佢哋有啲男同事真係名副其實咧，哇！你又真係單身寡仔咧，帶飯又冇錢帶飯，即係佢哋又要食飯啦，諸如此類啦。佢話嗰啲女士咧非常熱心咧，一次過煮咗咧七日咧，即係五日啊，佢哋嗰啲飯咧帶埋俾佢啲男同事啊。 係啊，真係 咁感人啊！真係， 即係一個當嚟嘅，即係嗰啲叫做飯 當， 即 係一個 set 檔嘅飯啊，真係係啊，厲害啊！ 另外咩啊？ 冇，我厲害啊！ 厲害， 我厲害真 係。反而另外呢啲咁樣嘅情景呢，即係有時諗返起就係以前嘅香港啊，即係經濟起飛年代呢，就喺一啲廠呢咪好興係自己煮飯食嘅，即係你嗰個廠入面嘅工友呢都係大家一齊食飯嘅時候就圍埋台食煮家飯啦，咁你就唔使又要諗去買外賣啊，又或者又要帶飯啊，咁樣嗰啲日子其實都唔錯啊。 但係咁講啦，食嘢都要小心嘅，你記唔記得琴日嗰個單喺醫院食三文治， 嗰个唔系嗱，嗰个无辜有少少无辜，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先甜后苦咧，都要讲少疫情啦。咁啊，喂，其实琴日有好多单咧，都好震撼噶。首先咧就有两个叫做好大嘅单位，都咧有确诊嘅人士出现咗。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张敬轩演唱会啊，呢个真系 大件事， 因为有确诊患者咧曾经睇过张敬轩演唱会啦。咁但系咧，佢哋譬如英皇娱乐嗰度咧，佢哋做得好足嘅，因为咧佢而家除咗发声明话俾你听，出咗事啦，佢哋会有点样清洁之外咧，仲公布咗咧就系话嗰四个确诊病患者咧喺咩日期坐咩区域嘅位置 ，OK， 即系最终系啦，佢话俾你听，嗱呢个咧坐黄闸啊七段、74段呢个红闸，不过咧嗱呢个好笑，个观众已经唔记得咗自己咧坐咩位啦， 吓， 系啊。 但系佢冇飞尾嘅咩？ 可能抌咗啦。 你都如果仲记得嘅嗰啲朋友，咪可以谂下，我算唔算系同会嗰区入边有啲密切接触咧？需唔需要去做检测咧？ 而家呢四个咧就分别喺11月22号、11月27号、28号、29号，分别坐黄、红、黄、黄，特别 number 系74、74、74，三个都74，其中系得27号唔记得，系啦。 但系得廿七号嗰个唔记得咗第几个即系段数啦咁样。系咯，佢咁啱都咁巧嘅。 呢个要靠科学去判断先得啦。 系啊，呢个就嗱，呢个系一个啦，即系张敬轩演唱会啦。 咁大家留意住你哋嗰个区域啦，即系其他嗰啲啊。 如果有 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顶头老细啊，商经局啊，商经局亦都有一个员工咧就确诊咗。 系。 咁仲要话咧，佢嗰层咧好似系廿二楼咧，就而家佢哋话该层嘅同事咧都要居家隔离啊。即或者叫在家工作啦，咁样 咁啊，都政府都建议大家在家工作，咁啊顺便咯，顺 个便咯，真系要顺个便啦，咁样 检咗疫之后先顺个便咯。 而你话养鹅嗰单咧，食三文治嗰单咧，嗰个阴公，因为咧佢原来有一个咧就系用咗回港二翻到嚟。免检疫，点知佢就 系 确诊， 系啊 ，咁跟住佢就去咗养鹅嗰度，咁啊， 你又唔知，但系你又唔知佢系咪落咗嚟香港之后即领咩，然之后先带去养鹅咧？ 嗱呢个就冇咁快， 要调查， 不过睇嚟咧，嗱即系回港嘅易啊，不过安心就难啦吓，大家要密切留意。 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宣布流亡，退出民主党同暂别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话：对许智峰嘅决定感到突然，但系尊重同理解。胡志伟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许智峰遇到的压力包括受到监控，影响家庭和小朋友的生活。胡志伟又说，官府最近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及案件的保释问题，即使不涉及国安法，但是未进入聆讯之前已经不准保释，必须还押拘留所，他形容等同内地的行政拘留，質疑是否符合程序公義。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現職公務員一次過簽署宣誓聲明的安排已經到最後階段，目前有待釐清一些法律問題，包括拒絕簽署聲明對聘用條件的影響等。被問到簽署聲明之後公務員的個人言論怎樣繼續得到保障，聶德權說，如果公務員的言行並非針對政策，而是對整個政府表達抗拒敵視，就會令人覺得身份有衝突和矛盾，但是現實世界不會有清晰界線。他舉例，身兼父母的公務員對教育政策有意見，表達是很正常，但是如果公開集會示威，部分職系就是不容許。被問到公務員在社交媒體發表反對意見有沒有問題，聶德權說，就算公務員私下發表意見亦都可能會被公開，令人質疑是否反對政府。據了解，房委會計劃將去年推出鼓勵合資格公屋長者寬敞戶申請由大單位搬往小單位的長者寬敞戶全面租金調遷試驗計劃恆常化，每年配額定於300個，並且考慮將涵蓋範圍擴展至更多住戶，包括家庭成員都年滿70歲或以上而居於一型設計長者住屋，以及沒有獨立設備的改建一人單位長者戶。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下個星期二討論。據悉，截至今年10月底，房委會推出的試驗計劃已經收到和批核大約270宗申請，在175個房屋編配當中有45户已經接受編配，房委會收回的較大單位面積介乎280至474平方尺，可以編配給3至6人家庭。美國司法部據報正是同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商討協議，將允許孟晚舟從加拿大返回中國，條件是他要承認有不當行為。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上月美国大选之后，孟晚舟的律师和美国司法部谈判。《华尔街日报》亦都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表示孟晚舟的律师和美国司法部官员最近几个星期讨论过达成延迟起诉协议的可能性。孟晚舟将会被要求承认针对他的部分指控，换取检方同意，可能推迟，并在之后放弃检控，但是知情人士说，到目前为止，孟晚舟并未接受提议，认为自己不存在不当行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99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43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6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2元升3元，中国飞鹤18.32跌3.8，美团284.4升8.6。阿里巴巴262元升4.6，宜卡37.9跌3.65，中国平安95.7升3.5，小米集团25.1跌2毫，盈富基金26.86跌4仙，比亚迪股份176.1升3.2，中国海洋石油7.54跌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84，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6，人民幣6.55，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4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90点，跌118点。港金现价报170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41美元，卖出184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近日出行到南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仍然影响到挤塞的。现在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洪隧的香港去九龙只是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大涌桥路同埋车公庙路交界部分嘅行车线咧就封闭，一带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尖沙咀、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2021年1月， 多媒体特备节目 公布 十大中文金曲奖、 新人奖、 国语歌曲奖、 男歌手奖、 女歌手奖、 乐队组合奖、 Cash 创作歌手奖、 最佳中文唱片奖 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 cousin 罗启新今日要介绍一个人，呢个人好搞笑，佢创意澎湃，佢最中意嬉笑怒骂、针砭是非。佢讲紧我，佢就系 cousin， 多谢晒，冇错，佢就系 cousin， 不过唔系我，佢系本地漫画家 cousin Low。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今集请嚟画坛怪叔叔 cousin Low 分享佢嘅漫活人生。听晚9:05，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12月呢本来就係进入圣诞月啦，亦都係普天同庆㗎。进入12月呢，平时下我哋应该呢最多睇到嘅字眼应该就係圣诞啊、礼物啊、雪人啊，或者去旅行啦。咁但係今年呢就冇晒呢啲歌唱啦，因为旅行你都冇乜机会去啦。唔单止係咁喎。今年圣诞呢嚟到而家即係头嗰几日呢，你喺身边出现嘅字眼呢全部都同圣诞气氛呢就冇乜关系㗎，都比较沉重㗎。可能你会睇到啲字眼係咩呢，坐监啊、流亡啊、还押啊，全部都係呢一啲呢，嘩，好沉重嘅句子嚟㗎。不过都有呢，有人会所谓举重若轻呢，就盡量想即係适应而家呢种气氛嘅。不过我昨日见到呢有一啲即係跑步嘅 group 呢几得意嘅。咁佢有张相呢就 send 咗出嚟。佢就话啦，应该咁讲，张相里面呢有齐好多唔同嘅用品㗎，包括有咩呢，有本圣经啦，我见到本圣经啦，跟住呢有啲番碱啦，有牙膏啦，有薄饼啦，即係嗰啲呢咸煎薄饼啦，有朱古力啦，有鱿鱼丝啦，咁仲有一条竹棍重安嘅毛巾啦，有牙刷牙膏啦咁样。咁然后呢佢就咁样写嘅，佢就话你哋喺里面用嘅我哋喺外面都用緊。咁点解呢，因为原来呢佢话佢哋跑山，可能佢哋越野跑啊诸如此类呢，就可能要用緊呢一啲唔同嘅即係用具咁样。咁但你睇落去呢真係都有一丝丝嘅即係唏嘘呀。係呀，好，原来呢一啲平常嘅物品呢都有场内场外之分嘅。亦都令人哋呢就真係会发觉原来一场之隔呢你个生活变化就好大㗎啦。咁另一个呢令人哋有啲意外嘅信息呢就係、是、嘩，原来呢即係当我哋呢几日见到咁多唔同嘅即係囚犯啦，可能就会即係判入监狱嘅时候呢，对佢哋狱中嘅生活呢我哋都会有啲好奇。啊，其实佢哋会做啲咩嘅呢，譬如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其中一位即係好后生嘅即係少女啦，周庭呢原来就啱啱生日喎。咁究竟佢哋如果喺呢啲日子入到去监狱里面又会点嘅呢，咁我哋淨係得到个信息呢就係、是、原来佢喺里面佢哋听嘅电台呢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喎。哇，我收到呢个信息嘅时候都有啲意外。咁啊亦都觉得呢咁就应该就可以为里面在囚人士呢就继续提供我哋嘅公共广播服务啦。咁我一定会呢尽善尽美用心呢去为所有嘅朋友呢就提供呢个最准确嘅资讯，同埋如果可以嘅话呢令到大家都笑一笑啦。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呢就想推介你哋睇一条 channel 啦。唔知里面睇唔睇到。不过外面嘅朋友呢你都可以望一望嘅。呢条 channel 咧，因为一讲到呢啲狱中生活咧，咁啊，大家即刻谂起彼岸啊，彼岸嘅台湾咧，咁啊，佢哋曾经都有个监狱好出名嘅，歌都有得唱嘅，啊，绿岛小夜曲，冇错，绿岛咧就系佢哋其中咧喺呢个50至60年代咧一个关押咧政治犯嘅一个即系监狱嚟嘅，咁啊，甚至乎佢同啲电影都有关系嘅，咁啊，唔系套电影叫《火烧岛》嘅，原来都系讲紧呢笪地方。不过咧就系讲紧即系日据时代嘅，咁啊所以咧唔同嘅演变名称咧都系爱嚟困住啲人嘅。但系今时今日咧，你去台湾嘅朋友咧就当系旅游景点啊，因为佢都等于变成咗一个博物馆咧，就俾你可以参观嘅啦。佢系一个人权博物馆。咁我今日睇嘅呢条 channel 咧就叫做《陶杰一起迷路旅行》，咁一个台湾嘅女仔咧，佢就介绍呢个绿岛。咁啊，佢又拍咗好多集噶，其中呢一集介绍绿岛咧，佢用一个比较轻松嘅心情去拍摄嘅，咁所以咧就唔会好沉重。其中一个重点系咩咧？佢话原来咧绿岛里边咧嘅围墙咧 是啲囚犯自己起嘅，吓、啊，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咧，当日困佢哋喺里边嘅时候咧，其实嗰度系空溜溜，咩都冇嘅。咁但系咧，佢哋就会每朝早起身咧，就俾人哋就话你去海边执啲石头，跟住就自己咧堆起一栋围墙，即系自己监狱，自己起，自己围墙就自己嚟啊！你谂下当时如果你系嗰个囚犯啊，你会唔会大条道理偷工减料咧？咁啊，事过境迁啊，几十年之后咧，嗰度变成咗风景明媚嘅一个即系旅游嘅地点。咁但系你再睇翻嗰埲围墙咧，你就会知道系啊，原来呢啲高墙咧真系都无处不在噶。我会俾三埲墙嘅 emoji 公仔佢啦，好似有呢个图案嘅吓，大家可以推介望一望啊。瞬间看 channel。唔好得罪我啊！你嗰壶汤啊，喺我度嘅，吓、啊、呕一不慎啊，留壶不留汤，剩翻个壶俾你自己慢慢洗。清真棒， 我系唔会惊嘅，曾志豪，因为你有屋企，我会请你屋企人代煲，煲翻俾我饮。喂，同埋咧，頭先咧講話喺呢一個嘅一啲嘅囚室啊，或者係羈押所咧，都會聽到咧電台嘅廣播咧，咁啊其中係聽香港電台咧係真嘅，咁咧但係不過時間咧應該唔係我哋而家呢段時間，我有聽過朋友講解翻咧，就通常係一早叫醒大家起身。同埋就喺每日嘅有一個時段，但係應該係黃昏個時間，就未必係我哋而家呢個鐘數咧嚇。不過都唔緊要，我哋嘅心意一樣可以咧，即係送到去唔同嘅區域嘅。咁啊，講到話瞬間看 channel 咧，有一個嘅地方咧，哇！俾我見到咧，即係喺日前咧有一個嘅網媒咧，就終於咧佢仲用咗一種數據嘅方式嚟到咧去表達咧。當地嘅嚴重嘅問題，咁咧令到我咧都真係即刻覺得，哇，係啊，呢、這個真係問題好嚴重，就係、是、有關於喺呢個九龍東啊、觀塘啊同埋九龍灣啊嗰個塞車嘅嚴重問題啊，塞死曬啊！咁啊，有網媒咧就做咗一個嘅數據研究啦，究竟咧點解佢哋會塞車，又或者嗰個塞車嘅狀況係點咧？咁佢最終咧就用咗一啲嘅數據分析之後咧，就發現咧，基本上咧，不論係呢個觀塘啦，定係九龍灣啦，佢哋喺呢一個嘅上班嘅時間咧。就開始喺內街嗰度咧係咁塞噶啦，咁啊而喺觀塘嗰個嘅情況咧嚴重啲，因為咧係開始咗之後就冇停啦，即係冇話咧，完咗上班之後咧會緩和少少，九龍灣嗰邊咧就反而會有緩和少少啊，咁啊呢啲咁樣嘅塞死曬嘅情況咧，咁啊有啲分析咧就話咧，一就係咧內街啊大量嘅貨車上落貨，咁啊加埋啲違例泊車，所以咪塞死曬啲內街咯，咁嚴重咯。亦都有一說咧，就話係啲大道咩大道啊，觀塘道啊嗰類咧，咁啊啲大街咧太多巴士啊，巴士塞巴士，因為埋站咁。咁但係其實咧，彭仔自己咧都有咧受過當地嘅塞車之苦。有一次咧嘅經驗咧就係、是、較早前啫，就因為咧要同埋電台同事咧就去呢、這個九龍灣嗰度咧有一間嘅公司嗰度咧去做一啲嘅視察啦。咁咧只不過係其實係街頭去街尾嗰、那個嘅步行嘅時間咧，原來只係需要咧十分鐘唔使。結果咧我哋喺架車上面咧係塞咗咧超過半個鐘。但是因为呢实在忍不住啦、好像是九个字添，实在忍不住，最后呢我们决定不如落地行啦，原来真是不用十分钟就已经去到那个的公司的大厦啦。那你说那个塞车的严重情况是不是很恐怖啊？而我所见呢，其实就不单止说呢这个网媒分析的那两种的原因，其实还有一种原因呢，我眼见呢就是因为每一座的工厂大厦、商业大厦呢，他们都差不多有自己的停车场。原来有好多车呢，佢要系出车入返去个内街个马路嘅时候呢，就系、是、令到啲车又要停喺度，让嗰个喺停车场度出嚟嘅车，又或者想入去停车场嘅意思，出嚟嘅车呢就要停一停让俾佢，咁样 每隔幾個 number 嘅路牌咧，又有一座大廈，又有一個停車場，又有車又要出啦。咁所以咧呢一點咧加加埋埋就累到咧呢、這個九龍東嘅觀塘九龍灣啊，尤其是內街咧、那個塞車嚴重到咁樣啦，即係人都癲啊！咁仲話咧呢、這個政府咧喺2012年嘅時候就整個起動九龍東嘅辦事處啊嘛，仲想話咧將呢一個嘅九龍東咧就發展成為咧香港第二個核心商業區啊，話要支持同埋加強香港嘅競爭力。但係如果咧連呢一個嘅交通啊咁重要一環咧，都搞唔掂嘅话呢，而其实都已经拖咗好耐，个问题呢话係存在好耐啦。如果都搞唔掂嘅话，你话加埋而家仲有眼见有好多新嘅啲甲级写字楼呢又起好晒啦，准备入伙㗎啦。咁你话到时呢点样将佢变做香港第二个嘅商业核心区啊，或者金融中心呢，真係我都有啲担心啊。咁而喺咁苦闷啊同埋係困扰嘅情况底下，你话如果能够睇到呢一条片呢就真係开心晒啦。呢条片呢係尋日呢就係朋友呢喺网上呢就传嚟呢，就即刻呢令到彭仔都要同大家分享。咁呢一个嘅 channel 呢就叫是当真，是 trial and error。 咁呢佢哋啱啱呢就喺十零个钟头前呢就 post 咗一条MV， 即是呢 music video， 就叫做那女子塞進業裡。咁其实原曲就是 DJ 嘅那女子得我共你啦，咁而家就改过啲歌词啦。咁改完之后呢梗係好到肉㗎啦。仲要呢嗰、那个嘅歌曲制作专业，因为搵咗游学修嚟唱啊，原来游学修唔止做戏叻喎，唱歌都有一手喎。咁另外呢仲有呢、那个 MV 拍摄亦都係好认真嘅，有晒呢一个嘅故事嘅内容啊，咁样又喺实地拍摄，咁见到啲塞车情况啦。其中呢有一句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歌词呢，佢就咁讲嘅，佢话啦啊插入去便困在進業裡，齊齊塞齊停死，轉入偉業發現，即係偉業街啦，發現冇訂企，成條街逼死，我們點解要翻觀塘，格拉底已經出汗，塞死曬觀廣，即係觀塘廣場啊，真係呢一個嘅歌曲呢即係抵死絕韻，又幫手消消氣，所以我彭仔呢準備會俾五個植樹帽子嘅 like 同埋五個側頭爆笑 emoji 佢。呢一個嘅 MV 真係可以令人呢唔止會心微笑，係爆笑嘅。如果你都想爆笑，桂花田真係撳入去睇下啦。 是啊，生活呢每一日呢都睇到一啲可能令到你唔开心嘅嘢呢，咁都要时候呢即係搵一啲开心嘅嘢令到自己笑一笑㗎吓。成日都话呢宠物呢係人类嘅好朋友，但係又会有人呢去残酷对待动物㗎喎。英国呢有牧羊犬啊喺河呢遇溺喎。咁好心人呢落水救佢啦，但发现呢救到上嚟嘅狗狗呢佢脚上呢係被石头绑住嘅。咁啊，大陆有个男人咧就去泰国旅游嘅时候，竟然咧捉咗只流浪猫咧翻酒店做咩啊？虐待佢啊！将猫猫咧塞入呢个胶樽里面咧，强行掹佢嘅猫猫嘅指甲啦，成地血。咁啊，而上个月啦，香港吓十一月里面咧，连续四日咧都有虐杀动物嘅事件啊！葵盛西村咧花猫被烫肚啦，锦上路唐狗咧个头部有多处嘅刀伤啦，仲有电线啦绳索绑佢条颈嘅。香港仔下水道有怀疑有两个男人呢就将隻野猪斩首。最恐怖就是年初呢深井豪景花园呢有人呢由高处掟近30隻嘅动物落街啦，死一半重伤一半。咁冷血嘅事呢竟然掟嘅人呢竟然冇事啦，仲可以安然度过呢个圣诞同埋新年。更冷血嘅就係冇人告到佢囉，係啦。咁呢啲呢喺香港生存嘅动物呢都真係好坎坷嘅。死都死得不明不白。咁世界善待动物组织呢亚洲分部呢就喺9月嘅时候上载咗一条片呢咁唔係关于香港㗎啦。如果佢知道可能佢会发癫啦。咁就发现呢原来呢喺美国嘅超市买到嘅某牌子嘅椰奶呢椰子奶呀係由泰国椰农呢就捉啲野生马骝去帮佢哋每日呢喺8个唔同嘅椰农 即系椰子农场啦，去摘椰子嘅。咁啊，唔使做嘅时候，即系讲紧只马骝啊，唔使做嘅时候咁点咧？佢就用一个咧同只马骝 size 咁大嘅笼咧去困住佢。咁啊，要摘椰子嘅时候咧，就放佢出嚟摘啦。咁啊，但系嗰只马骝咧，条颈咧系绑上喺锁链啦，缠住佢嘅。咁啊，活动范围咧，见到佢咧，大概都系得两米嘅咁嘅啫。咁你谂下，一只通山跑嘅马骝仔，佢要跳噶嘛，佢跳嚟跳去噶嘛。咁啊，而家咧就变成呢个动物劳工啊，系啊，佢哋有呢个 terms 动物劳工咧。咁佢嘅生活会系点咧？文章仲话咧，如果啊马骝仔咧喺即系喺嗰个绑颈，即系佢要加条锁链喺条颈度期间咧，佢反抗啦，佢就会剥咗佢只牙噶啦。哇！如果佢话咧，有售卖呢个椰农提供嘅供应商咧嘅产品嘅连锁超市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佢即刻咧宣布停售嗰个产品。咁而呢条片咧就由 PETA 提供啦，个题目咧系叫做《残酷嘅椰奶》啊 ，PETA 咧亚洲揭露啊受虐待嘅猴子啊，咁啊呢条片就系咁样啦。咁其实就系嘅，咁你见到咧只猫咯，真系好惨嘅。咁啊，但不至於佢會殘殺佢哋啊，係咪先？不至於掟佢落街啊，係咪先？但係咧，都換嚟咧，嗰間超市咧係全線停售佢嘅產品嚇。我俾三個手指公咧，善待動物協會啦，同埋會俾一個極嬲啊，極嬲極嬲極嬲嘅emoji 咧，俾呢個椰龍啊，希望佢哋唔好再咁樣做啦嚇。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早晨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瘦安茄 ，Crazy Lion， 早晨肥妹仔，早晨瘦安茄，早晨咁多位冚唪唥唔出声嗰啲银行系前耳就腾下， 系啦，嚟到礼拜五啦，又系运动堂嘅时间啦， 系啊，捉完棋未啊？ 捉完都唔玩啦， 我唔玩棋啦， 系啦，我哋今次咧用翻啲手手脚脚都会玩到嘅活动。 企可唔可以噶？ 你屋企啊难啲啊！你屋企系咪得你一个啫？大人有冇同你一齐啊？ 有大人噶， 有大人啊， 留子女在家。 咁你可以试下玩啦。 我屋企皇宫咁大噶，咁啊系咪好难玩噶？ 可以可以可以，有你咁嘅公主就有咁嘅皇宫噶啦。 系啊 系啊， 好羡 慕我。我哋今日要介绍呢个咧叫做冷门运动系列之。 啊冰壶啊！ 躲避球。 啊，先避球得啲唔冷门嘅，傻个嘅。 你有冇玩过啊？ 我系冇玩过。 咪系咯，你我几你冇可能玩啊你，因为你一嚟就中咗啦。 好熟喎呢个， 系啊， 警察教噶。 警察？ 啊系，佢个宣传系啊，宣传个嗰啲广告 啊。系啊，你讲得啱啊。 系咪玩嗰样嘢啊？ 我谂佢玩嗰样同我哋玩嗰样唔同嘅。 我系咩？ 个名字一样啫。 系啊。 我爸爸以前细个咧，佢打嗰个日本嘅游戏机咧。咪有一隻遊戲叫做熱血閃避球咯， 係咩？ 係啊，咁咧就係嗰啲總之個玩法咧，咁你哋見過未啊？ 未。 你知唔知啊？話俾你聽啊，我哋啊玩玩星期天啊、星期日做啊，喺前朝啊，即係講緊之前啊，有個哥哥啊，佢係港隊嚟嘅。 好嘢，好嘢。 係啊，閃避球啊。 有啊，因為 多個人玩㗎。 好多個人玩㗎，可以。 咁樣嘅。如果咧你系中学生或者公开组咧，就十个人就上阵嘅。 哦。 咁如果你系小学生咧，咁我哋俾翻啲优惠佢啦，就十二个。 哦。 咁开头咧，佢玩咧好得意嘅噃。主要咧，佢就系点样分咧？就分场内啦，同埋场外嘅。 哦。 咁咧，佢话啦，系啦，佢咧，你就会见到个闪避球嗰个球场咧。佢就畫咗個框， 佢有框嘅，線內同線外。 十個隊員咧就喺線內，咁有一個咧就喺線外邊外圍嘅。 咁咧佢攻擊嘅時候咧，最開頭咧就由外圍同埋裏邊咧都可以咧攞個波咧就掟對方。 哦， 咁佢嘅玩法咧就系，总之如果你俾人掟中咗手手脚脚一身咧， 你就死咗啦。 系啦，头唔掟得，不过头唔掟得嘅， 头就唔得， 头就唔当有分。咁但系你掟其他咧都可以咧就哦 foul 咁咧就令到佢出咗去。 到佢就要走。 系啦，咁但系佢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走咗之后去咗边咧？ 哦，咪企埋一边啦。 唔系啊，佢成为咗咧场外嘅球员啊。 哦， 佢有份一齐咧可以攻击翻里边啲人噶。 即系话。无端端拉咗佢过档啊！ 咁即系话咧，原本系攻击方咧系得一个人咧，慢慢会越玩越多人攻击方。 系啊，所以咧，你就越嚟越少人，越嚟越少人啦。嗰边咧就会越嚟越多人噶咯。咁咧，同埋最重要咧，佢如果要斗输赢咧，就系譬如话。比赛时间完咗之后咧，咁嗰个场里边嘅人咧有几多个咯？ 系多过出面嗰啲， 咁嗰边就赢啦， 就赢啦咁样。咁咧我 打时间制嘅。 系啊，我见过咧，佢哋玩嗰啲闪避球咧，我先见到啲片段咧，开头好搞笑噶， 系好混乱噶。 因为佢哋咧有十几个人啊嘛，仲要咧球场两端咧就系嗰个佢哋嘅外围球员咧就要抌波咧。 系咪普通嗰啲篮球场定足球场啊？ 啊唔系啊，佢另外有一个球。球场噶， 哦，系佢哋闪避球嘅球场。 系啦，佢大概咧就系、是、 几大啊？你望落 一个篮球场嘅长度就喺中间，跟住、 哦、 然后左右咧，你就等于系一个排球场咁上下咯。 哇， 占地都大个， 都大个，因为咁多人啊嘛。 我哋下次再玩过啦、 啊， 不过肥妹仔目标好大啊，好易中啊。 为1400万名高危人士接种，预料春季可以为其余人士接种疫苗。总理卡斯泰表示，政府已经在明年的预算之中拨出15亿欧元用于疫苗接种计划。法国已经从多间药厂订购共2亿剂疫苗，足够1亿人接种。又話如果歐盟同法國衛生當局批准接種計劃，甚至可能在今個月底展開。卡斯泰話：接種疫苗並非強制性質，強調疫苗安全，敦促民眾盡可能接種。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今朝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3.8度，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18点，跌9点，总成交金额52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3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2蚊升3蚊，中国飞鹤18.24跌4.6，美团286蚊系升10.2，阿里巴巴262.4升5蚊，中国平安96.15升8毫，小米集团25.25系冇升跌，盈富基金26.88跌2仙，怡卡38蚊跌3.55。比亚迪股份176.2升3.3，中国海洋石油7.57跌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429，瑞士法郎8.701，澳元5.761，加元6.029，新西兰元5.475，欧元9.414。每百日元对港元7.4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3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90点，跌118点。港金现价报17,0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38美元，卖出1,844.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狮子山隧道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大涌桥路同埋车公庙路交界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咁就系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咧，近住大涌桥路同埋车公庙路嗰个十字路口交界啦，分别系有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啦，柯士甸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啦一段啊挤塞，龙尾就排翻去国士道。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音乐说，林德信的音乐选择。 匆匆光阴如画， 喺佛山。大 show 即系嗰啲体育馆大， 系系系， 跟住唔知点解嗰次系唱《千亿个夜晚》 ，OK， 系一个出名好难唱嘅歌， 现场仲系同爸爸林子祥一齐唱。完咗之后，佢有冇即系讲嗰啲 not bad 冇回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题材嘅港产片由谭耀文、张继聪、张建升同柏天南主演，麦浩邦导演睇中柏天南边一个特质 呢？柏天南点解会适合呢？就因为佢靓仔咧，我觉得佢个角色咧入边系俾人恰咧，我就觉得好啊，攞个靓仔嚟恰下几好啊咁。 因为你唔会玩一个即系样样衰衰嘅咁样，系啦， 即系梗系打个靓仔好玩啦，咪就系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老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系、hey, 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星期五啦，翻到嚟十一点后嘅风骚快活人啊，提提你，我哋今日有啲咩做啊？ 风骚大点唱 系啊！ 今日星期五啊，点唱日子吓，咁啊，大家可以喺网上面留言啦，咁同埋咧可以 fax 号码23396453嘅，稍后时间咧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冇错，喂，仲有好嘢、啊，琴日咧即系吓，我哋几个即系新鲜事 出， 找数真汉子，咪做得几好啊！我哋、 啊，我都找数咧，找咩数咧？ 系啊，咪话说我哋应承咗啲听众咧，就我哋会送啲圣诞卡俾佢咧，都系我哋自己诶、一字一泪一血一咬咁样咧，手绘 献丑啦， 系啦，画出嚟嘅咁样。 你有 几 咁辛苦咧去 好辛苦噶， 学到嘢啊！ 你唔难为系带俾你去整嗰、那个， 唔难唔会啊！你都好欢喜啊！ 我系啊，真系好欢喜嘅， 系咯、 啊， 我就学到嘢。因为我就未试过用呢一种嘅 和谐粉彩啊， 和谐粉彩 再加Santango 嘅画法，我就用咗蔡主任教嘅嗰个画法，勾勒出一条啊，唔系一条啊，一棵圣诞树嘅形状出嚟啊。 我都系画圣诞树，不过彭仔嗰棵咧就三尖八角嘅。 冇所谓啊，总之个人创意嘅啫，呢啲嘢系咪艺术嘅嘢，冇人咩噶。 O K 嘅。 咁啊，做咩咧？点解要画咧？系因为咧，就我哋诶，猜猜我是谁咧？我哋都会有听众嚟玩游戏嘅。 系。 咁我哋咧就诶，因为要即系早啲去寄出呢、這 个。圣诞节将至。 早啲寄出，咁就可以吓、啊、去到当天咧就可以诶、哎、收到啦，系咪？ 冇错。 所以就送俾听众。 咁我哋就将呢个全过程咧，就用呢种啊缩时拍摄嘅技巧，即系咧诶山上方一日，世上以千年嗰啲 friend 咧，咁我哋而家就俾你睇到啦。咁喺个 page 度咧，攞见到我哋张相啦，同埋我哋诶画嘅嗰个过程嘅吓。 好、啊、多谢听众咧，好不停俾好多手指功啊，好靓啊，画得好好啊，亲手做啊，系好事啊。 冇 啊，冇啊。 我明明咧画得咧靓过彭仔咁多，但系佢哋嘅 comment 都系话咧，你哋两个一样画得咁靓。 哎呀， 好唔抵，我觉得真系。 即系美呢一个嘅标准，实在。好唔同、啊， 咪佢对你要求啊，实在太低啦，真系。 系咪啊？ 彭仔点知咁嘅境界啊？系咪先？ 我都系初学啫。 系啦，下次再画得靓啲。喂，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咧，我哋睇下有冇机会咧，再整个啦，啲圣诞卡再送过咯。 有， 好嘛？ 农历新年又会到噶啦嘛。 我画龙画凤噶咯，嗰啲要 画个吉都得。 嗰啲难度好高噶咯，真系。系啊。 不过咧就呢啲留待啊，稍后我哋先再贡献啲新油出嚟啦。 系啊，咁啊，总之今日点唱日子咧，大家可以喺我哋嘅风骚 Facebook 嗰个网上留言嘅。咁我哋稍后12点咧就会读出噶啦吓。 喂，讲到话我哋啲听众咧，好多时啲点唱咧都会咧特别咧关顾自己啲长辈啊，吓可能有啲生日啊，或者有啲咩嘅寿宴啊，以至到咧可能佢唔舒服，咁都会嘘寒问暖。 梗系啦，我哋咩都得噶。 系啊，咁但系咧，我想话咧就系、是、好多时候都会关心啲长者啊，系嘛，要有家教啊，因为人哋啊啲。年长嘅屋企人都照顾我哋好耐噶啦嘛， 我 feel 到你基叔好似想冲出嚟， 系基叔佢匿埋咗噶啦， 系啊。 咁但系咧，有阵时候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咧，都仲系咧会见到咧，啊有啲小野蛮咧就走出嚟嘅， 有 啲、okay. 小朋友咧，即系而家都有时都几恶死嘅， 系 吓、啊，我都见过一啲小朋友咧喺啲铺头嗰度咧系喝嗰个阿爸咧，唔好买呢、這个， 哦，我调翻转嘅，哦。呢啲叻仔喎，青出于蓝喎，呢啲 好恶，系 啊！ 最近又有一件咁样嘅事例啦，就发生喺北京，我哋嘅首都。咁咧，有个细路咧，佢就搭地铁嘅时候咧，就系、是、咧大声喝佢个妈妈。 我点喝法啊？ 就话咧，我警告你，我起身咁样。 点解叫佢起身？ 普通话讲啊，当然 系咯。我警告你，给我起来。 哇！对，就是这样。 我哋点解要叫佢起身啊？ 因为佢想坐 哦，佢想坐啊，原来系， 我就想吓佢要落车啊，所以叫佢起身啊， 咁样啊，原来， 佢唔即系佢唔俾佢阿嫲坐啦，咁但系咧，佢好冇礼貌咁样叫，同埋闹佢阿嫲，叫佢起身，咁咧佢阿嫲咧开头嘅时候咧都系细声同佢讲咧，就你唔好咁大声叫，要有礼貌咁。甚至乎其他嘅乘客咧都睇唔过眼咁样， 系睇唔过眼要出声啊！ 冇， 佢哋睇唔过眼就系话起身都系俾我坐啦， 系咯，俾你坐，死靓仔咁 噶嘛。 但呢一个嘅细路咧，似乎咧就好似唔听人讲，吓、啊，都系依然咧，即系个态度咧，都系比较系衰一啲，仲话咧关你咩事啊？唔使你管我啊！啲人讲， 咦？呢啲对白咧，今次佢阿爸闹佢，唔系佢阿妈闹佢阿爸咁。 我谂都似系啊，点解你咁快联想到夫妻不和咧？ 唔系啊， 系、 啊、 又令到 系咯崩口人喎、啊，有啲人可能系 旧记忆黑历史又浮现啦，系咪啊？ 系啊， 咁所以呢个咧又系响起一个唔好话系咪北京啊，应该系话咧全世界由为人父母咧都系需要咧，即系点样去教导嗰啲嘅细蚊仔咧有家教啊？ 嗱、哦， 即家教呢样嘢真系好紧要。 佢哋内地咧就形容呢啲僆仔咧就有好多名词啦，譬如以前 讲咩啊？ 系啦，以前咧佢哋形容呢啲得到万千宠爱咧就冇太多负面嘅，就叫佢哋做小太阳啦、 哦。 因为佢哋有九大行星围住佢啊嘛。系啊，譬如话你有啲四大长老啊，加埋啲阿姑啊、阿婶嗰啲咧，咁啊就叫佢九大行星，咁所以就叫佢小太阳。咁但系咧，去到后来咧，演变到咧，好似阿彭仔头先你讲嗰种咧，佢唔系净系得到宠爱， 系佢要霸权啊！ 佢哋净系霸权、 啊， 欺凌别人咧，佢哋就有另一个名咧，就叫做熊孩子。嗰、那个熊咧就系一只熊嗰个咧， 唔 系啊， 系 啊 ，bear 嗰个熊啊，就叫呢啲就熊孩子咁样，系啦、啊，就会话，如果咧，所以你睇内地啲譬如嗰啲信息咧，如果佢话咩我家的熊孩子啊嗰啲咧，通常就话有个好曳啊，即系好恶劣嘅嗰啲死僆仔咧，就系啦、啊，就会做呢啲啊，即系顽，其实顽童咧都算可爱咗啊，你有冇发觉？ 我觉得顽童呢个好文雅 啊， 其实 即系以前咧，以前顽童咧，你觉得佢只系曳咧？可能就整蛊你啊， 都仲可能会听教嘅。 系啦，即系攞炮仗塞落条底裤度，跟住走开咗，系嗰啲嘅啫。但系喝自己祖父母或者长辈咧，我以前顽童都冇呢个特征嘅。 系啊，佢啲曳咧就唔系话冇，好似阿彭仔话斋冇家教啊。 系啊， 其实佢系咪冇家教？我相信佢阿爸、阿爷、阿嫲都唔会咁样教佢嘅，系佢自己个人嘅问题。 不过唔系，应该真系咧，仲坏咗 啊！ 仲坏咗啊！ 喺呢则报道入边咧，嗰、那个阿嫲咧，佢系叫个孙咧就系停啊，唔好咁样嗌啊，但系咧就冇被理会嘅，即系咧佢嗰个孙都冇理佢。咁可想而知，平时咧呢一个阿嫲咧，应该都系冇乜地位嘅啦喺屋企。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喺屋企教嘅时候咧，譬如我哋啲长老嗰阵时会过嚟帮手噶嘛。咁、咧我哋都会咧真系零舍肉紧噶，即系点解咧？譬如如果你话个细路对住我咧。佢有陣時即係冇禮貌啲咧，你都仲會個容忍度大啲，可能你會覺得啊，咁即係佢都係我個仔咧，我可以點樣再容忍佢都得。但係咧，如果佢對啲長輩咧，哪怕你會覺得佢未必有心，但係可能譬如喐手喐腳啊，可能譬如話阿婆婆叫佢著件衫咧，佢話唔使啊咁樣呢啲咧，哇！我哋咧就即刻第一時間就話， 乖， 咩、事？係啦、 啊， 婆婆頭先咁樣同你講嘢，你咁個對佢嘅咩？ 咩態度啊？成日都話咩態度啊？ 跟住 係啊，咁佢咪會學識就唔準咯，即係佢起碼知道咧你咁樣對長輩， 咁佢揀人嚟咁嘅態度咯， 係咯、啊，佢唔可以咯、 啊，我呢種態度就唔可以向婆婆係， 係啦，起碼佢唔可以咁樣做咯， 得啦， 得 嘅， 係㗎。唔得噶，喂，老老实实，你对住爸爸咧，你自己有得调节啊嘛，即系你会觉得我啊呢方面好啦，今日同你玩啦咁样，但系你知长辈咧，全部都唔会管教佢噶。我哋上次咪访问田北俊咧，田北俊都系咁讲噶嘛，孙系我嚟种嘅，仔就我嚟教嘅咁样。嗱，咁所以你咪出到嚟咪俾人哋喝翻转头咯。 咪所以可能 呢嚟系受苦，系自己话 嘅。系啊，就系呢度惨啊嘛。 我怀疑咧，佢可能平时喺屋企咧都已经系咁啊，即系已经习以为常。嗰个嫲觉得冇乜嘢啊，但系咧出外咧俾人哋好多对眼望到咧， 又唔得噶， 佢就觉得就咁样就唔得啦。 即系佢都知道唔啱咯， 系啊，佢 知嘅，长辈都 即系可能会系有啲咁嘅情况出现，但系咧啲细路唔理噶嘛。总之我呢个行为系你叫做吓供应俾我可以咁样对你嘅时候咧，佢就唔理咩环境啊嘛。 但系我都真系见过噶，香港咧有阵时我去上嗰啲兴趣班咧，你见到嗰啲僆仔咧，可能我谂啊十岁留下啦，应该都系要十岁留下先会嘅。十岁留下咧，佢真系会对住咧你见到应该都系我谂起码都长辈啦，唔系就 系 父母咧，真系喝佢噶。 系啊， 真系有喝噶，喂，行快啲啦，唔要啊！我嗰阵时听到最多咧，就系人哋同佢讲一个要求，佢系大大声话唔要啊， 跟住就拧住面就走噶啦，咁样就唔理噶啦。 态度系好好恶咁样。 我想话咧，即系有时我都会咧， 你都会闹你阿妈嘅， 我 哋知，所以咪学坏咗咯。 我系一见到啲小朋友咧，佢对佢嘅工人姐姐，因为通常我啲下昼时间喺工人姐姐凑咧， 你会遇上。 咁啊，我见到嘅时候咧，我唔好意思，我真系会好八卦你咧。小朋友，你唔可以咁样对姐姐咁讲嘢。我系试过两三次。 有冇试过俾个细路驳翻你嘴啊？ 当然冇啦。 唔系个姐姐驳翻你嘴啊？ 阿妈咪，我 做咩 我 中意 咁 样啊？ 我哋排紧气啊！ 咁不至于咁样，但我真系有试过我话小朋友，你即系不过我唔系恶嘅，我就话小朋友，你唔可以咁样对姐姐噶咁样咯。 好严伤。 咁佢对你咩态度啊？咁样？ 咁佢就 惊咗你。 咪望一望你咯，咁佢唔识点答你噶，佢又唔知点样回应嘅，佢冇谂过有人突然间咁样同你讲嘢噶嘛。 系啊系啊， 我咪 闹 佢，我知咁就冇嘅，我都话我唔系恶。 跟住姐姐揽住佢咧，咗我哋翻屋企啦，呢出边啲人好恶噶，系啊，都系姐姐你最好啊咁样。 咁我唔介意做呢个衰人咯， 啱噶啱噶，你做得好。 希望啲细蚊仔咧，真系唔可以即系要有佢自己应该有自己嘅态度咯。 嗱，你冇办法，我哋中国人传统智慧咧，就算而家迷信，你都要讲噶啦。 咩事？ 对父母唔好俾雷劈咧，我发觉系即系有啲用噶。你有时你搞到最后咧，你都唔知道用咩同佢讲咧，我哋都会话：嗱，你咁样做唔啱啊！雷公伯伯见到你噶，系啊。 啊，而家仲有几多人咧教仔女现代啊吓？ 系 啊。五翼呢个字用到 五翼就难啲， 咁两翼啊？ 佢都问边五翼，边五种翼啊？ 我都系会用俾雷劈，系啦，你小心啲啊！嗱，下女啦。不过试多几次，佢发觉，咦，点解咁耐都冇劈过我嘅？咁我唯有同佢讲，你改好咗啦嘛，改好咗，雷公咪唔会搞你咯。 又下雨了，在门后立树，那棵山枝也顿变得重要。雪山只说当今晚星星耀，只恐被你抛掉，你抛掉，你抛掉。太阳似真是太少，几时停雨没有需要。不可改变你那坏习惯，情感尽了，我声尽还。如果孤单，请叫我进午餐。着我这个汉子，我顿变得重要，我学生只说这一切我所料，当生命再闪耀，痛所被你抛掉，这段爱真是渺小，你离去像似飞鸟。星循环，如果孤单，请叫我进午餐。愉快地晚餐，改不了你那坏习惯。如果天远，就晚谈。而阳光一出，竟一去不返，留低一把雨伞。 坏习惯，谢霆锋啊！ 气温相对湿度59%，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啦，同埋可以咧网上留言啦，同埋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啊，等紧大家点唱噶。 而家打电话嚟啊，唔好住啦。 我 而家打 嚟 冇人 听 嘅。 哦， 好， 系啊， 好，咁啊，稍后先，稍后先啦吓。OK， 好啦，系啊，留言先啦吓。喂，有冇试过俾楼上楼下即系左邻右舍咧嘅嗰啲声音骚扰？系声音骚扰啫，噪音骚扰啫。 我咧楼上，我真系好想讲啊！我抢住讲， 你讲。 我嘅楼上咧喺 慢慢画波子啊！ 除咗打波子碌嚟碌去之外咧，佢好兴咧半夜三更咧喺度跑步。 哦，跑步啊！ 我真系试过咧，佢系长时间咧，系譬如凌晨两点三点咧，系滴滴答答滴滴答咁样，即系你感觉到佢 系着高踭鞋跑添嘅， 系你感觉到系细佬哥跑。跑腳腳仔喺度啪啪啪啪啪咁樣由個廳跑去入房，然之後又跑翻出嚟廳咁樣，即係斷斷續續。 係咪合理嘅？即係由個廳跑到個房，即係嗰段路咧係連貫嘅。 我個 你個單位一樣啫嘛，我知啊，我就係問係咪連貫嘅啫。 後來咧，我就終於忍唔住咧，就問樓下看更就話啦，有一日我就問啦，其實我想問咧，我樓上係咪有個係咪有細路㗎？有幾個細路㗎？ 點知原來你樓上係冇人嘅， 係樓上係吉單位嚟嘅， 空置單位。樓上係咪有細路㗎？咁啫，看更咧就即刻已經同我講話，你都喺度，系咪喺度跑嚟跑去啊？喺度嘈啊咁，我话系啊系啊。 你都喺度跑嚟跑去咩意思啊？即系话你都 你都听到啊？ 系啦，即系话咧，佢唔系第一，我唔系第一个投诉啊，或者提出呢样嘢啊。 佢跟住咪介绍个师傅俾你啊？泰国嗰啲师傅 有冇一齐打斋？ 冇喎， 逐层楼打。 后来咧就啱啱今年嗰个夏天咧，佢楼上就装修喎。 哦， 咁我怀疑咧，佢就系可能要搬走啦。 细路走咗啦。 系啦，咁嗰轮装修咧就冇嗰啲滴滴答答、滴滴答嘅声。 但你投诉完，其实个看更帮唔到你啊？ 其实我都唔系投诉噶，我系询问啫嘛。 唔系你查询完佢冇解答到你啊？ 佢意思就话系，我其实想肯定系咪有细路啫。 我想问咧，细 路喺度。 No, 彭仔，你系讲紧你系 exactly 嗰间嗰个单位？ 系啊，我楼上咯。 咁都唔敲佢门同佢讲声嘅。 但系其他隔篱邻舍系投诉咗我先，你先系最后，因为 我忍得咯。 睇得出。但系点解你哋都嗰度都处理唔到佢嘅跑步呢件事？ 咁。我其实又忍到喎，我只係觉得你又跑嚟跑去嘅。 咁佢个 pacing 点呀，你 feel 唔 feel 到呀？佢係 跑步咁样囉。 唔係佢个步速呢係属于可以十 free 里面啦。跑到马拉松。 最近你咩波鞋呢咁样。即 係公园仔跑两个圈嗰隻㗎啫。 同埋呢你讲緊。凌晨两三点都唔系一个细路跑啦，啱唔啱啊？ 咁但系佢有权，佢可能小朋友咧系一啲过度活跃症嘅咧。 两三点、啊， 咪两三点、啊， 咁佢又唔会好持续成粒钟咁样嘅，佢可能系突然之间有， 砰砰砰 有喺五分钟之内有跑来回两三次咁样 咯。哇，两三次都 feel 到啊！ 呢轮咧，呢轮 系咪？七月节嘅时候啊， 试下启一启观音好啲、啊。 我启观音，我养鬼仔啊！ 喂，好惊喎你呢、這个。 系啦，讲鬼故、 啊。使唔使交翻俾讲鬼故啲节目啊？ 我真系咁 话。系啊。 装修完之后系冇事啊？跟住 我真系讲想讲就系话我都有呢啲嘅声音，咁我问过，最紧要我肯定佢系真系有细佬哥喺度，咁我又唔介意，因为我又真系好好瞓嘅。 哦。同埋你又冇谂住，你冇谂住报复嘅。 我冇啊。 系啦。咁你嗰單就想報復㗎嘛。 係呀、啊、我嗰單就兼報復嘅。係啦、 啊。係啦、 啊。咁、啊、話說台灣呢有個人啦咁樓上呢就啱啱搬嚟嘅時候呢咁搬嚟嘅時候梗係好多嘢搞啦係咪咁但係竟然呢就樓下住樓下嗰個呢就忍唔住呢你搬屋嗰時候都滋擾到佢。 好嘈覺得。 於是乎呢佢就真係報復性。 係。 佢喺屋企整咗一個呢 自制神器。 自制震樓神器啊。係呀佢真係呢有埋時間制因為佢係一個好似話係嘅一啲叫嗰啲叫做從事科技業嘅，咁、所以佢自己係啦，佢自己可以製造到一啲可以嘅，可以有時間制咧，係將係啦，到時到後咧就向翻個天花板 ，boom boom boom boom 咁啊，嚟滋擾翻對上樓上。 其實真 係 幾無聊啊！佢呢個報復咧， 係 佢仲有其他座數嘅隔離左右， 所以結果咪出事咯。 係啊， 佢結果咪俾人集體就反投訴， 跟住俾警察拉添啊！ 學下彭仔咁忍咗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社署宣布设立两间专为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和护养院员工而设的临时检测中心，方便他们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两间临时检测中心分别是位于黄竹坑游乐场的黄竹坑临时检测中心，由今朝早九点起开放。另一间是位于湾仔轩尼诗道篮球场的湾仔临时检测中心，听日朝早九点起开放。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日前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規定院舍員工需要在今個月1號至到14號期間接受檢測，有關檢測樣本必須並非自行採集。科大學生周子樂的死因研訊第15日死因裁判官开庭之后宣布押后研讯至到下个星期二，以便警方调查一段闭路电视的关键影像。庭上播放有关片段，提醒家属可能有少少不安。片段是将军澳广明苑广新阁地面朝向事发上德庭车场的镜头，期间见到有一团黑色物体从高处堕下。死因裁判官表示，警方已经准备现场附近环境、屋苑和设施的地图。他亦都指示警方就片段所示向附近大厦和设施搜证，希望管理公司和业主立案法团尽快提供协助。他又说，看到另一个片段，发现负责载走周子乐的救护车停低和救护员的离开时间和救护员证供所述的不同，因此已经去信消防处处长了解是否需要时间委派法律代表和检视以往研讯的藤本。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宣布流亡，退出民主党和暂别香港。和许智峰同样涉及去年光复屯门示威被捕的民主党前议员林卓廷说，尊重许智峰的选择，十分理解他面对的各种压力，认为流亡亦都是很困难的决定。林卓廷在一个电台节目强调自己不会流亡，希望继续在香港，认为有责任在香港和市民一同抗争。他与戴耿燕表示，已经跟家人讲过有坐监的心理准备。他说是自己选择的路，每个人要对良心和良知负责。市政报告提出房委会决定在2022年年底清空石梨中转屋，重建为公营房屋，估计可以在2028年完成，预计最多可以提供大约1600个单位。据了解，房委会目标将清空日期定为2022年12月，建议给予现有大约330个住户24个月通知期，并且建议增加代替编配公屋或中转房屋的单身人士及二人家庭津贴。消息指，房委会建议给目前合资格住户能够获安置入住公屋，至于其余未到达编配公屋阶段的住户就获安置入住屯门宝田中转房屋。而目前有大約147個家庭的公屋申請符合提前配屋計劃，將會可以提前最多12個月編配公屋。另外有大約79戶將獲安置入住寶田中轉房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91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59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1.5升2.5，美团286.8升11蚊，中国飞鹤17.86跌8.4。阿里巴巴262.4升5蚊，中国平安96.05升7.5，小米集团25.2跌1毫，盈富基金26.86跌4仙，宜家38蚊跌3.55，中国海洋石油7.55跌1.5，比亚迪股份176蚊升3.1。

啊 ，Happy Friday 嘛 ，Happy Friday 啊，仲最紧要咩？民以食为先啊嘛。 哦，打得两个人食噶咋？ 系啊，两个人唔紧要，一个人食都得啊，你个 系啊，系咪啊？ 请问你哋有冇听过最新嘅一个食物种类？等等，面包都有分生熟，听过未？ 生面包啊？ 系啊。 熟面包 有冇听过？ 面粉我听过。 系咯、啊，我哋通常面包就面包噶啦。 面包冇听过，但系熟面包都好似有听过。 熟熟佢啊？ 包 熟面包原熟 系 咯。啊 ，OK， 冇嘢啦。软 面包点啊？软熟？救命啊！停真跑，你唔该同我翻嚟啊！ 唔系软 熟面包啊？ 唔系， 哇！佢又真系 好嘢，好嘢， 真系快咗咁多噶。 即系你话喂，你同刘华熟唔熟？我同佢好熟噶，点熟法？冇软熟啫嘛。 啊，唔系啊，我都好似冇，我唔知道啊，我地软面包啦，我睇到嗰个定熟面包。 你唔好话熟女啊，不如 我好多 你系熟女啊，原来因为你软熟啊，真系我吓死你啊，真系，哇，好惊啊，真系。 我呼吁电话啦，可以。 好啦好啦，呼吁电话啦，电话号码系1872388， 系啦，唔系捐款热线啊，系打电话嚟点唱热线啊。 冇错，你想点唱俾边个人听都得噶，唉，无人欢迎啊。 我真系好似有你同我唱。 唔使啦，我开股。好啦，哎呀，原来咧最近咧就话兴起咧有一个咧面包嘅种类，咁咧佢就叫做生多士或者叫生吐司，咁咧因为即系多士即系吐司啦， 哦，系台湾嚟噶。 日本嚟嘅， 日本啊， 系啦，佢话而家香港都有呢个分店啦，咁样，咁咧就叫做生吐司，系啦，咁咩叫生吐司咧？ 咦，你令我谂起咧，早几年开始香港咪曾经掀起一个小热潮，关于嗰啲半熟什么嘅， 啊系啊系啊系啊， 蛋糕类咧咪半熟嘅，似唔似呢类啊？ 但嗰阵时我又唔系好知嗰啲半熟系玩咩嘅。 是不是即是叫做 嗰啲 里面湿湿地咯，系咪？ 系啦，如果咁就啱啦，如果咁就啱啦。因为咧，原来佢话呢一个生吐司咧，好似生脆丝个 friend 咁样， 系咯， 系 咁 啊，系啦， 最紧要系软熟。 最紧要软熟系啦，哇！你呢个真系劲啊，真系。佢咧 做咩啫？ 佢个读法咧，大概系叫做 shukupan。 Shukupan 你有冇个样貌可唔可以俾你？我见你唔到啊，你 send 张图俾我，即刻 office 帮你揾啲日本人。 系啊，唔使转头。其实佢咧个样咧，同一般你见到嘅厚切多士咧冇乜分别。 哦， 一模一样都系四四方方啦，咁啊成条面包咁样切出嚟啦。咁但系咧，佢话呢一只咧嘅生吐司咧，就唔系话生食咁解。原来咧就同头先阿彭爷讲过咧好似嘅。佢就話啦，係一啲咧代表濕潤啦、入口即溶啦、一到嘴邊就會融化嘅一種美味嘅口感。佢話呢個係零舍咧，同我哋平時食嗰啲多士唔同嘅。仲有啲咩唔同咧？嗱， 係啊，俾先，我澄清翻，我真係有超熟麵包噶。我都話 你係話軟熟咧， 唔 係 即係話我其實我唔知佢係講軟啦定係熟啦。係啊，我唔知啊。佢係寫住超熟麵包係方包嚟㗎。 幾 啊 萬人聽住。 係咯，你自己話軟熟。 我唔知道記得佢講軟一定係熟一定係軟熟。 好啦好啦好啦， 超熟麵包有㗎。 好啦，佢話咧呢只生多士咧，第一咧就係頭先講啦，話濕潤啦，會有呢一個咧入口即溶嘅嗰種美妙感覺啦嚇。 係咪有啲cream喺裏面㗎？ 有冇話甜定鹹？ 係咯係咯。 甜嘅，甜嘅，等阵先吓，仲有咁样嘅，呢个就第一啦，就系佢口感啦。第二嘅特色系咩咧？佢话咧，一般咧，我哋买翻嚟呢啲面包多士咧，咁如果你冇即日食嘅话咧，佢话你第二日咧就会通常就干身少少噶啦，因为你啲水分啊各样都会蒸发咗， 好难食， 系啦， 所以面包系即刻 即食嘅，系啦。咁佢话咧，如果以前咧你真系要食翻呢啲多士咧，咁要点做咧？你就要洒啲水，咁就摆落个焗炉度咧，就再焗多次先得嘅。 哦， 生多士就唔同啦。 生多士 咧，真系生出 生多个， 完全唔需要嘅。佢话咧，就算你摆落去隔一日咧再食咧，唔使翻去焗炉嗰度，乜都唔使咧，佢已经系可以有翻佢原本咧头先讲嗰种咁绵密啦、松软同埋湿润啊。我越讲越觉得似形容紧个嘴唇咁样。 佢系咪即系好似嗰个某品牌台湾嗰个某品牌嗰个三文治啊？我想问 点样？ 即系佢系超软熟 嗰个三文治咯。 哦，即系嗰个红乜乜嗰个，我冇食过嗰个，唔知。 冇食过啊。 佢话咧，因为点解咧？佢话原来呢一只系啊，佢话呢一只面生吐司咧，佢话佢哋系用顶级小麦粉啦， 加鮮奶油啦，同埋鮮奶咧嚟整出嚟嘅。咁、 嗯、 所以佢話出到嚟嘅效果咧就係唔同啲嘅咁解。 哦， 咁而家咧嗱， 佢水分重啲啊，會唔會啊？ 哦，可能係啊。嗱，佢你估唔到喎，佢而家咧因為咁樣嘅原因咧、 啊， 就成為咗呢一個所謂嘅大熱。咁、 哦、 啊，呢、這、一個生吐司咧就變咗好多人咧都中意攞嚟影相打卡啊。 係咪變咗嗰啲潮流食物啊？而家係。 系啊系啊系啊！佢话咧佢会喺嗱，佢喺日本嚟嘅。 佢系咪一条面包唔切噶？ 佢系原本一整条嘅， 整条唔切噶嘛。 原本一整条嘅系啦，咁、 啊、 但系你食嘅时候佢都会一刀刀咁切出嚟嘅，得口切咯。 咁你要谂下点解佢原条去卖俾你去盐切一片片咧？咁因为佢个盅咧里面咧，因为嗰个中间软熟度喺乐富嗰间就系有得卖，咪就系、是、佢有熟面包卖 咯。有你啦， 系啊，佢好贵啊。八蚊一条， 同呢个都唔关事。 要超熟就切中间啊！ 唔系啊，唔系啊，你头先我个生多士呢嚿嘢，佢都应该又有噶，但我唔知系咪叫生多士。我见到佢个样咯， 佢 嗱成条唔切噶啦， 佢唔关事嘅。佢仲有几个特点咧？头先软熟松化啦，第二日食都唔会变啦， 唔变质噶，系好犀利噶。 同埋好笑啊！佢有个卖点，佢话咧食完唔口干。 嗯， 即系佢够湿润， 可能系啊，因为我哋平时食面包，你冇理由唔饮水唔饮奶噶 嘛，我哋叫 系啦，冇错啦，我哋啃白面包噶嘛，佢话唔系， 佢系咪有奶嘅成分？ 有啊，头先咪有 牛奶嘅， 佢有小麦粉啦，有鲜奶啦，同埋有奶油添， 系啊，好好味嘅呢、這个， 好犀利咁样，佢继续 系 话佢呢个，但系我呢个生，我哋呢个熟 嘅， 唔 系啊，头先嗰个熟嘅系佢其中一个，你头先讲呢个生多士佢都有得卖啊， 系咩？ 系 生多士佢都有。 系啊， 佢圣诞先嚟开铺啫。 所以我咪问你咧，唔系即系我讲紧佢呢个种类嚟嘅啫嘛。 系咪噶？人哋话得嗰个嘅啫。 可能佢嗰个款， 可能系其中 一 个款啩。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嗰个铺头嚟呢度啫。 好啦好啦好啦，咪咯，你啱啱买条衫嚟试下。 系啊系啊，要啊。 咁嗱，你再话俾我听啦。 佢一日得两个时间去卖 嘅。你乐富嘅嗰个面包咧，佢个边皮位。 系咪呢条？ 系咪特别薄啲？系咪特别？ 系咪呢条面包咁样啊？ 你又唔知自己个 mon 又细喎，真系，哎呀，睇到眼都盲啊！快啲啦，放大少少嚟睇。 咁咧，即系佢系成条，总之我头先咪问你，点解系咪冇切到？ 哦，系啊，系啊， 佢嗰条面包真系又系冇切噶。 系啊，系啊，生吐司啊，系啊，呢个咯， 真系有啊， 有，即系话唔系嗰个牌子啊，唔 系 嗰 个牌子啫。 系啦，咁所以佢话咧，就系头先佢讲咧，就话有小麦粉啦，有鲜忌廉啦，甚至有啲会加蜂蜜啦、炼奶啦咁样。咁啊，所以佢话咧系用低温发酵咧增加湿度嘅。咁啊喺台湾咧，而家咧就好多人中意咧啊，真系啊，佢哋食嘅时候咧系成嚿砖头咁上噶， 系啊， 成条上去噶，然后你先至慢慢切嚟食咯。 喺香港而家有各区都有嗰间B 字头嘅日式西餐厅咧， 系 好多人走去试食嘅咧，食嘢嘅咧都有做呢一个咧，又系成嚿砖咁样嘅面包。 但我唔知系咪呢个松软度咯。 生吐司，不过咧佢就系咁样嘅成嚿砖头咁样，然之后里边咧就系切开酿咗啲嘢啊，可能系朱古力酱啊，可能系绿茶酱啊， 系啊系啊。佢最靚嗰種玩法係點樣咧？ 釀咗啲嘢落去， 佢真係釀啊！ 你切開佢先流出嚟啊嘛！ 佢其中一種玩法咧，就係將佢變成九宮格咁樣去食啊！ 哦， 嗱，你嗰塊麵包切出嚟啦，佢就畫咗真係有九個格仔，咁然後咧，佢就用啲好靚、好精緻嘅嗰啲容器咧，就將九種唔同嘅果汁啊、醬料咧，就鋪曬喺度，係啊，直情好似咧打邊爐咁樣咧，你自己飲啲嘢啦，咁然後咧就逐點咧就擺上去，咁咪同啲姊妹啦，阿范叔啊 ，Rosalina 啊， 同埋阿 Darren 啊，嗰啲咧就一齐喺度食啦。哎呀，我哋打卡啦，影相啊，哇，就即系生吐司，就系呢一个啦。 喂，佢有冇标价钱？ 我哋咁话系。 价钱咧就太扫兴啦，你哋做咩问价钱？ 唔系咁都要知道个价咁啦。 我记得 冇乜特别写个价钱。 日式餐厅西餐厅咧，佢卖呢一个甜品咧，呢个砖头甜品咧，嗰个面包咧，都接近成100蚊就接近， 即系你买一条要100蚊。 但系因为佢加好多酱，有啲加雪糕噶嘛， 系 咪？你咪想 讲？ 曾志豪形容得咁好食咯， 系咩？ 佢就系得中间嗰啲面包有酱嗰啲面包咧就好食，佢个皮咧都系难食嘅， 硬噶，因为个皮 系咩？ 系啊， 咁 我结果系 嗱， 我讲我 米而家咁样， 我讲我嗰个咧，即系如果系 平衡咯， 系咯，喂，唔系好贵啫， 系咪五啊？ 佢呢度系五啊几蚊啫，因为佢讲紧话，如果系呢、這个睇下先吓，系、咯，佢话如果系台湾个价钱咧、 啊， 就台币就200蚊咯。 哦， 台币200蚊，即系50蚊一条咯，系啊系啊，200蚊一条， 五六十蚊 一条，咁佢计重量嘅，哦好得哦，佢断筋卖个掌柜你， 哦， 断筋系咪即系等于我哋买断磅咧？佢一点五斤咧就200蚊，如果系有啲咧就一斤就140蚊，有两种唔同收价 嘅， 哇，可以买猪肉咁样喎，真系， 系 咯，断筋卖 啊，你可以去买下， 系啊，我哋下次试下呢一个叫做咩话，生吐司同埋超软熟面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 桂花田。 哇，好忙啦，好忙啦！哇，电话号码1872388啦，我哋啱啱咧同你食完生吐司咧，而家呼吁你点唱1872388，仲要嚟多个咧，百无禁忌，大吉大利啊！问你怕未啊？ 你做咩啊？你开翻大啲音乐先得噶。我如果唔系我上 唔 到身 你冇 mood 啊嘛，得我知啦。OK OK， 好啦，嚟啦。 好啦，系啦。咁人生咧，嗱有三分一嘅时间，你知唔知做咗啲咩啊？ 瞓觉 系啱啊， 冇错， 正确嘅。咁啊，计你每日咧要瞓8个钟头嘅时间咧，咁我哋用咗三分一嘅时间就走去瞓啦。 系系， 瞓得好唔好啊？咩姿势咧？ 哎呀，猴仔冇三分一嘅。 嗯，系啊，冇啊。但我系随时随地都瞓得啊嘛。我琴日剪头发咧，又系全程瞓咗啊。 你试下而家开咪瞓咧？ 都得嘅，都得嘅。 系佢试过，有时播紧带嘅时候，佢只只系我瞌着嘅。真的用了很多时间睡觉，睡得好不好？ 我睡得好的， 我 都好， 我麻麻地的。 你是不是那些凌晨 很多梦发的？我 是啊， 有没有不见了？ 有没有 什么？有没有不见了你的梦啊？ 有没有不见了？ 是啊，没 有遗失到嘛？ 是啊， 我冇啊，冇遗失， 冇冇 OK 啊， 经常都会记起嘅， 系啊，唔系你嗰啲叫遗忘啫， 遗忘了。 哎，同埋介唔介意讲下咩姿势瞓觉啊？ 我趴喺度， 我哋趴喺度 瞓觉噶， 我中意趴喺度。 系啊，呢啲系 B B 长唔大嗰啲瞓觉方法嚟，有噶 B B 咪咁瞓咯。 我知系咪扎住个胸口咁吸气 啊？ 但系佢胸咪练到大咯，所以咪有翻空间咯。 系啊，所以啱啱好落 得 翻嚟。 系啊，我就唔得啦。 你应该都得噶， 我 一田， 我好几惊你话我啊，原来我你话桂花田啫。 我唔得噶，我一定唔可以趴，我从来都冇谂过考虑趴喺度瞓觉。 我唔想讨论佢趴唔趴呢件事。 喂呀，做咩啫？ 因为连睇都有啲姿势喎。 唔系几好，唔系几好，我仰天垂咯。 即系咁我仰卧咁睡， 仰卧咁睡 嘅， 系啦，冇错， 仰卧咁 系咯，仰卧咁睡。 原来好街嘅咁样。好啦，你个古人啊，重唔重视瞓觉？ 重视， 嗯， 应该都重视 嘅。系啊系啊， 养生啊嘛。 系啊，点样重视法嚟？觉得系啊啱啊，重视养生。 佢哋好早瞓， 好早瞓。仲有佢哋有姿势讲究，因为正所谓咩啊？坐有坐相，吃有吃相，睡都要有睡相。 真系啊！佢哋咧除咗养生啦、修道之外咧，非常非常之重视瞓觉嘅。 系系系。 咁咧，宋朝咧有个人咧系好瞓得嘅，唔系即系佢对瞓觉咧，唔系啊，唔系佢。 要唔要同佢比拼下？ 佢对瞓觉好有研究嘅，所以咧就俾后来咧嗰啲后人咧就叫佢做睡仙啊。 哦，睡仙。 即系瞓觉嘅时候， 佢 唔系叫瞓 仙， 佢唔系。 嗱， 我哋 现代。咁老婆咧就系睡后啦，系啦就晏啲瞓嘅嗰个系， 先人嘅先啊，讲紧系啦，咁所以咧即系讲到养生瞓觉嘅方法咧，即系佢好考究啦，系好心得嘅。经常咧就佢就听到我哋咪成日听到咧，而家我哋瞓觉之前有啲咩唔做得啊等等嘢咧，我相信都系由佢咁啊传到落嚟嘅。咁佢又 例如有啲咩啊？ 佢又分咗心法啦，同埋身法嘅。心系即系你心脏嘅心啦，身咧系身体嘅身啦。咁其实咩嚟嘅咧？呢个心法同埋身法， 即系玉女心经啲 friend 嚟噶。 心，我諗心臟嗰個心法呢，就係、是、譬如唔好諗一啲令你激氣嘅嘢，或者係一啲今日未解決到嘅嘢，你就唔好繼續喺度思前想後，會影響入眠。 不可含露到日落， 係 呢個啦。 完全正確， 好嘅， 完全正確。咁佢仲有其他嘢嘅，即係而家成日都係話咧，你臨瞓之前咧有啲嘢為唔好做咧，就係、是、呢個咧就係、是、講嘅重點，就係、是、要你安定心神啊，先可以去瞓啊。譬如咧煩惱嘢，頭先阿彭仔講啦，煩惱嘢唔好諗啦嚇，都解決唔到嗰啲。同埋咧就係咧唔好聽。唔好听好多嘢啦，唔好讲好多嘢啦， 你老婆投诉唔好理佢啦， 唔好睇好多嘢啦，咁样咁啊先可以令到你心神咧就可以咧静静啲咁落去。佢话咧佢有解释就话咧就好似啊你火炉里面嗰点火， 哦、 有点火啫，佢既熄与唔熄之间，咁咧你就嗱就要 又软又熟中间。 总之就佢又好似熄，但又突然间又点火喺嗰度徘徊喺嗰个间之间咧，你就叫定啦。你唔好攞条柴咧，就哇我要燃系啦，燃点佢咧，咁你嗰啲火咪嘭嘭声咯。所以即系话叫大家喺临瞓之前又系唔好做激烈嘅嘢啦，唔好听啲好激动嘅嘢啦，唔好睇 嗰啲嘢唔系激烈咁，即系 唔系嗰啲嘢激烈完之后先攰嘅，攰咗先瞓 嘅。但系譬如因为彭仔咁，佢个楼上僆仔跑步都系 跑步激烈， 好激烈。 系啦，所以咧，佢话呢个咧就系叫心法。 心法咯。 咁心法系咩啊？ 姿势 啊，啱。 即系究竟你趴琴啊，定系转位啊？ 系啦，系啦，系啦。究竟个心法咧有啊？古人咧有四个方法咧，都希即系话咁嘅瞓觉方法咧，其实都可以令到你好容易瞓嘅。咁我将呢个时候咧，又交俾阿曾志豪去讲解，因为 佢要瞓足呢四种姿势 咁样嘅。好啦， 佢好得意嘅。 古人四种养生睡眠姿势，先读个名俾你听下先。有啲咧就好平实嘅，譬如话平卧法啦。 系啦，大家知道啦，系就咁瞓啦。 系啦， 咁咧跟住啲名就开始有形容词啦，包括有一个咧就系我怀疑系同个器具有关嘅。还阳睡法。 还阳 系啊，环抱个环啊，中环个环啊，阳咧就即系太阳个阳咯。 死咗之后还阳啊。 系啦，嗰个反云就通常系啊还阳。咁然后仲有一个咧就叫做佛家吉祥卧法。 系。 然后另一个咧就系希儿睡啊，希儿咧其实古人咧即系传说中咧就话佢系即系嗰啲升仙嗰啲咧，长寿仙人嚟嘅希儿咁样。 希 儿。系啊，呢个就叫希儿睡咁样，好好笑嘅。 咁究竟佢个方法咧系点？你讲希儿睡先啦， 唔好佛家吉祥卧法最容易啊！ 系咪即系好似笑佛咁样打侧个身咁样托住个头啊？ 成尊卧法系啦，咁咧佢具体嘅瞓法咧，咁啊嗱，佢有分嘅，主要就系咧叫右侧啊，即系咧你就向你右边咧打侧嚟瞓嘅。咁啊点咧？右侧下卧啦，佢就话咧你右手咧就掂住你右边面嘅下方， 佢只手 系啊，摄住系啦，一定要摄住嘅。咁然后就左手咧，即系你好似轻托香腮咁啊，当系。个箍笋垫住你块面，咁然后左手咧 就 摆喺你左边啊大髀 pat pat 位咁上下嘅地方。 平 放啊，系啊，就咁平放咧，因为 真系一个卧佛， 真系卧佛啊！ 你手唔可以就揽住啲嘢嗰啲咁样，系要摆喺你个盘骨，我谂大概嗰个位置。 系啦，同埋咧你当摸住个 pat pat 啦，摸住 pat pat 打侧啦，咁然后咧就足压足啊，真系咧，因为你嘅左脚咧就会压住你只右脚， 重叠重叠。 最紧要咩咧？佢话咧你只脚咧要微微弯曲， 系啦。 成身咧就好似一个咧，即系射箭嗰个弓状咁样 S 型啦，咁样 S 型啊， 系啊，呢个真系佛家吉祥卧法就系卧佛咁样。 咁呢种瞓觉嘅姿势就容易入眠啦，又 系好嘅，系对于你嚟瞓觉，你姿势系好嘅咁样。 系啦， 你咪以为就咁卧佛咁样瞓咧，就原来都有啲规矩啊。 系啊，因为咧嗱，我觉得 脚只手要 佢个重点咧，其实系你只右手。你唔系就咁俾自己个头咧打侧瞓，因为打侧咧，其实你条颈嘅承托有啲问题噶。 系 佢，我觉得古人都几有智慧，佢要你攞只手咧托住咧，其实俾啲承托力佢。 系 好啦，第二招咧就最容易理解啦，平卧法。 系， 但平卧法得嚟咧又讲究噶， 都有姿势噶，就咁瞓喺度啦，仰卧。 系啦，就咁瞓啦，手手脚脚咧就 点放啊？ 最紧要咧就话两只手咧，一系咧就垂直摆喺两只脚中间。 吓， 系啦，好笑喎，真系， 即系偷桃咁啊！ 系啊，一系咧，佢就话就摆喺你嘅小掩位置，或者叫丹田嗰个位揞住佢。 咁样好似系正常啲。 系啦，不过就好安详咯呢个房。 喂，佢只 脚好似安详， 太安详啊！ 嗱，佢只脚要八字咁样摊摊开，同埋咧佢只手指咧要将只手指弓钳喺里边咧揸拳头咁样瞓。 有啲又唔使揸，可揸可唔揸喎，系嘛？ 系啊，嗱，我哋仲有咧两个姿势嘅。 下次再瞓过。 一定要下次再瞓过，希望你今晚可以跟住嚟瞓得好啊！ 中华维护董事长孟晚舟商讨协议将会允许孟晚舟从加拿大返回中国，条件是他要承认有不当行为。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上个月美国大选之后，孟晚舟的律师和美国司法部谈判。《华尔街日报》亦都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表示孟晚舟的律师和美国司法部官员最近几个星期讨论过达成延迟起诉协议的可能性。孟晚舟将会被要求承认针对他的部分指控，换取检方同意，可能推迟，并且在之后放弃指控。但是知情人士说，到目前为止，孟晚舟并未接受提议，认为自己不存在不当行为。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两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今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下个星期中期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79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64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1.5升2.5，美团289蚊升13.2，中国飞鹤17.8跌9毫。阿里巴巴263.6系升6.2，中国平安95.9系升5.5，盈富基金26.86跌4仙，小米集团25.25跌5仙，怡卡38.1跌3.45，中国海洋石油7.54跌1.6，比亚迪股份175.2升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426，瑞士法郎8.703，澳元5.757，加元6.03，新西兰元5.471，欧元9.4173。每百日元对港元7.4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76。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5点，跌93点。港金现价报1703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49美元，卖出18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城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全线需要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咁就是九龙城东正道有爆水管啦，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 D 是需要改道行驶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队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网络上嘅不法分子会喺你唔为意嘅情况之下攻击你嘅电子装置，并且散播同埋安装恶意软件，然后盗取你装置里边嘅个人同埋敏感资料，又或者中断佢嘅操作。要防范恶意软件，你就要好好保护你嘅电子装置啦。例如系安装抗恶意程式码软件，仲要确保系使用最新定义档以及侦测修复引擎。有啲提供抗电脑病毒能力嘅保安产品，同时都会提供其他保安功能，例如系反间谍软件、反仿冒诈骗等等。你应该选择符合你个人需要嘅抗恶意程式码软件。要保护你嘅电子装置，仲可以安装并且启动个人防火墙，同定期帮电子装置執行恶意软件全面扫描。你可以考虑在非繁忙时间，例如在午饭时间定时进行自动扫描，咁就可以防止电子装置被恶意软件入侵啦。另外，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搞紧一个安全使用流动装置贴图设计比赛，大家可以设计一组可以用在即时通讯软件的贴图，以传达采取预防措施保护流动装置的相关信息。就快截止噶啦，快啲参加啦！详情可以浏览www.cybersecurity.hk。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啊，十一分啦吓，咁啊，星期五嘅大点唱时间，现在开始，电话号码系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嘅。 18723888，六十条先系冇嘅， 一个人听 系啦，系冇嘅，不过一个人听，冇错， 所以要耐心少少。 OK， 咁啊，仲有 fax 数码23396453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 fax 过嚟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咁啊，喺我哋面书里面咧，系啊，因为即系时间关系咧，讲唔切咧。咁阿君咧，佢就话啦，哎呀，佢话可唔可以咧，即系11月28号啦，系上个星期六咧，系啊，小鬼黄鸿星嘅生忌啊，系咪啊？叫做咁啊，佢9月16号离开咗呢个地球啦，佢已经2个几月啦，咁样，佢仍然咧未能够接受佢嘅走啊，好挂住，好挂住。可唔可以播只歌俾佢啊？即系播一首佢嘅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啊！咁样咁啊，希望可以即系系咯， 好 可以挂住翻佢， 搵翻只歌 好啊，好啊，我哋晏啲搵翻吓。好啦，咁我哋今日就读好多点唱咯。好呢度咧有一个咧就系、是、哇，唉唔读唔得啦呢个。咁咧就系阿潘之匡啊，佢咧就话要多谢林忆莲。系咪林忆莲有首歌叫多谢啊？ 哦系， 哦系，原来咁嘅意思，我以为佢话想多谢林忆莲添，系啦，咁系点样咧？佢话啦，我要点呢一只歌 ？OK， 好啦，咁佢要点唱俾咩人咧？你 back 住啊，我会照读噶啦。 系，我都系咁话，你 back 住啊。 系啦，系啦，佢要点俾楼上嘅钟哥啦、阿 O 啦、阿罗宾啦，即系阿小白啦、阿 Kitty 啦，同埋阿 Barbie 嘅，你哋楼下嘅 Alex 啦、Mimi 啦、超 B 啦、阿土收听。咁啊，多谢你哋咧，一个星期有5日啦，为我哋带嚟三个高质素嘅节目。Thank you，thank you。 重啊，真系。 系啊，就要用啊林忆莲嘅多谢咧，就嚟多谢我哋嘅咁样。 我真系多谢，又可以听嘅话。 系啊，好，你唱啊，你唱啊， 再唱。 系啊，你自己嚟啦。 我先读一个点唱先啦。 系啊，你嚟啦吓。 好啦，诶、哎，即系科技好先进嘅，所以我喺屋企咧都唔系屋企，我 office 咧都收到呢一个嘅点唱嘅留言。咁咧就有阿 Winnie 啊。阿 Winnie 咧，佢就话啦，哈，咪笑阿田啦，系有超熟面包噶，系日文汉字嚟嘅。哦，系啊， 我哋冇笑佢，但系佢自己话，啊，系咩熟？系咪软熟咧？ 咁又真係年包係用軟件形容㗎嘛。 係啦冇錯。 咁Winnie 仲話呢，嗱你去某一間嘅麵包店嗰度睇下，佢有寫住超熟方包㗎，原來呢係因為呢佢教我哋呀，係因為呢將啲麵團呀發酵得呢比較耐，所以呢就叫做超熟啦。 哦， 即係發酵咗好耐嘅嗰啲咁嘅麵包。喂，多謝Winnie呀。 其實咪同我哋講一個人差唔多囉。 佢年資啊， 佢年資超熟，咪因為佢 年資耐咯， 佢發酵得耐啊，係啊，或者發或者話你發咗好耐酵啊。 阿 Louis 咧，佢喺我哋嘅Facebook inbox 裏面咧，佢又 send 埋張相啊，佢話呢間店喺大阪啊，嚇嗰啲多士真係內外脆內軟，真係超好味，仲會咧好有好有即係好似點薯條咧，又咪有個兜兜嘅，咁咧佢有三碗唔同嘅醬料咧，係可以擺喺個小嘅。 我頭先咪講呢只。 咁跟住咧，就將個多士咧有個九宮格咁樣咧，頭先你都有講 啦。 咁又不同咁樣去點點點嚟食嘅咁樣咯。 喺大埔啊？ 喺大阪。 大阪啊！大埔。 我以為喺大埔添，我即刻好開心啦！好啊，去大埔食啊！即刻去大埔有得食啊！真係 幾特別啊！ 嚇。OK OK。好啦，呢度咧就有個阿 Ping Chow 咧，佢就話啦：彭爺，佢變咗你官田喎，點解嘅？彭爷官田靓田，我谂佢想打，但佢真系打唔出。 OK， 好啊，佢官望都觉得靓。 如果阿桂花田咧，佢系公务员咧，佢系一块官田嚟。 系啦系啦，但佢系官望个官咯。 咩意思啊？ 系啊， 佢系一块官田，即系点啊？ 即系 即系好多人都可以去 府捧禄咁咯。 哦，咁啫系嘛？我好惊啊！我哋以前讲啲公田制啊。 通常啲官地啊，官田都唔系围晒铁丝网嘅咩？ 唔系啊，如果系官地咧，就会有另外一个意思。通常都是荒废了很久啦，劈在这里啦， 晒太阳 啊，系啦，唔系讲你啊，唔使惊啊，系啊，好啦，有彭爷啦，有官田啦，有穗豪啦，咁样真系好啦。佢话咧祝我哋三位嘅节目， 穗豪啊， 系啊，一样啦，节节上升。不过佢自己唔系几开心啊，佢脚痛啊，传说中嘅五步散啊， 即系点啊？ 行咗五步，成身就散啦，痛到， 哎呦， 系啊，佢话行咗五步痛到不得了，咁咧就自己将佢变成咗系咯五步散啦。咁佢话咧希望自己快啲好翻，亦都希望咧香港都要快啲好翻啊！疫情唔好再留喺度啦，记住身体健康啊，保重啊。Ping Chow， 我好明白你嘅痛苦噶，我啱啱先脱离咗少少咋，希望你继续努力，总会见到出头天噶吓。 嗯， 好， okay， 祝福你吓。 好 啦、 啊， 另外我呢边咧有啊 Eling Cock。咁佢咧就想做点唱嘅，佢想好简单啫，就是、送俾喺多伦多嘅哥哥，叫做郭永雄先生，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啊！虽然听讲话多伦多嗰边好似 lock down 晒， 系咪啊？又系咁啊？ 即系但系就希望大家即系经过呢个短短嘅苦日子之后咧，就好快咧。啊！對抗到疫情咧，就大家都可以咧出外活動活動啦。 好啊。 OK， 呢度咧喺 inbox 裏面都有個阿 Lee Jong 咧，佢就話啦：彭仔你好勁啊！勁啲咩咧？你咁都容忍到你樓上嗰、那個 佢 嗰個細路，佢話我樓上即係阿 Lee Jong 咧就話啦，佢就話我樓上啊嗰、那個男仔啊八至九歲啊，未夠朝早咧九點咧佢就不停咁跑，又打波又拉台咁啊，直至到夜晚十一點。 哇！ 咁啊投訴，佢 話 投訴好多次啊，咁但係佢爸爸媽媽就話啦，咁小朋友係咁噶啦咁，佢話你唔滿意不如報警啦。 咁犀利啫， 仲唔俾佢話仲唔俾？管理员上去揿佢门钟添啊！佢去到困扰啊！ 哇，其实有阵时遇到咧，隔篱邻舍喺管教子女方面咧，有啲好特别嘅行径咧，系、真系几困扰嘅。我有试过见过咧，隔篱屋咧系拱咗个仔出门口咧，跟住咧佢仔喺度咧就喊晒，系成日都用呢招噶，跟住就会有管理员系其他住户投诉啦，就管理员就会带埋试过带埋差人咧上门。 咁夸张？ 系佢真系。佢真係好狠心，拱咗仔出去就唔俾佢擺入去。 雖然我哋有陣時候都想去嚇佢咁樣嘅，不過都唔係去到咁誇張喎，真係、 真係好驚㗎。 係啊 ，OK， 好啦，咁呢度咧，正亦都有另一個點唱咧，就係、是、阿 Macy 咧，佢就話田鵬豪今日想點唱俾咧我最愛嘅佢啊，就本月九號生日。 咁啊，同埋咧，陈婆婆佢入咗院咧，仲未开出翻嚟啊，希望佢就快啲康复啦。佢想点唱咧？我只想身体健康嘅张卫健。 哇，你个康字，佢完全唔想用力去拉埋个高音唱咯。 最有意思就系呢句噶咯噃。 系啊， 好啊，阿 Namis 咧就话啦，根据内文所讲咧，入边咧只可以啊，听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咁嘅朋友啦。佢话所以咧希望想借只点首歌。借呢个环节咧，点埋俾呢位年轻人打打气。佢话咧欠佢太多啦。Anyway， 香港人加油 ，Peggy 都系咁讲，希望香港人能够坚强地每度过每一天啊，紧守自己嘅岗位，香港人加油啊！好多听众都系想点唱俾阿周婷听啊，祝佢嘅生日快乐嘅。 佢好中意日本嘅，呢度有《哆啦 A 梦二》嘅主题曲《红》啊，《Stand by Me》。 泣いていいんだよ。そんな一言に僕は救われたんだよ本当にありがとう情けないけれどだらしないけれど君を思うことだけで明日が輝くありのままの二人でいいよ日だまり見つけて遊ぼうよベランダで水をやる君の足元に小さな虹、ね、一生そばにいるから一生そばにいて一生離れないように一生懸命さとパパの泣き虫はまるで僕らのようでさ未来が愛おしい大きな夢じゃなくていいよ自分らしくいれたらいいよ一人ぼっち迷った時はあの頃を思い出してああ寂しい夜欲しい嬉しい日々は十分に笑い合っていたいどんな家族や友達のことこんな僕のこといつも大事に笑うから泣けてくるんだよ何にもなかった空にポツンと輝いていたありがとうに変わる言葉ずっと探していたんだ一生そばにいるから一生そばにいて一生離れないように一生懸命にきつく結んだ目がほどけないように固く繋いだ手を離さないから 林師是不是真的会听到呢他是来自哆啦 A 梦啊电影 Stand by Me 的第二集的主题歌叫做红啊天啊彩虹的红啊。咁唱歌朋友间田张辉啦咁啊里面有啲歌词呢都几感动㗎譬如佢会话呢再见都冇办法好好说出口 我试着咧用抱紧你咧取代挥手道别。我见到流星啦，我见到流星啦，我要用我歌曲嚟许愿，只要喺你身边，真系好幸福啊！系、嗯、啊，我谂好多人喺呢一段日子里边咧，都系会啊经历好多呢一啲啊，有挥手道别啦，系啊，所以都好希望咧，就系每个香港人咧都可以好整齐咁样喺我哋身边出现。 啊，讲开流星咧、嗯，原来今个月13、14啊，14、15号咧有流星雨睇 哦，边个星座啊？今次系 哇，好似 系咪都系嗰啲狮座啊、仙女座啊， 都系嗰啲啦。 系啊， 嗰 个兜巴 应该系冇巨蟹座嗰啲嘅。 系咯，亦都冇数把星流星雨嘅，真系。系啊，要许愿嘅朋友，到时自己把握机会啦。 好，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2:30之后就听你电话，我哋而家继续读留言嘅点唱啦。 好啊， 咁啊，佢话你哋好啊，桂花田，豪仔、彭仔，佢话咧。佢喺度咧，想祝佢姐姐啊，阿美凤咧，12月9号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快啲咧就可以翻加拿大，就快啲咧收楼，就俾佢俾佢哋各位兄弟姊妹又可以多个地方去开 party 咁样。亦都祝我哋香港嘅我哋嘅主持人啦、香港人啦、我哋周围嘅家人啦，都系好似阿发哥咁讲，日子系难过嘅，天天都要过，希望咧唔好嘅嘢离开。 系。 所有人 离开咯， 系即系唔好嘅嘢离开所有人啦，唔好黐住 你 啦。 你嗰句啊，坏嘅病菌打低啲好嘅细菌 啊， 但系你调转咗讲啊，系啊。 哦，喂，我這邊呢边咧有阿 Carol 咧，系阿陈婉仪啊，应该系吓。咁佢话咧，见到我哋咧，画嗰、那个缩 圣诞卡。 縮時拍攝聖誕卡咧，佢讚我哋啊，張張都唔同哇，好靚啊！ 係啊係啊係啊， 有親筆簽名添。 係啊係啊， 得你欣賞就好啦，多謝你啊！ 係啊，佢有冇話我畫得好靚啊？ 佢冇特別 冇特別指係啊， 佢係話張張。 系啦， 佢呢啲咪叫做平均主义咯，系啦，佢就即系 系啦，得体咯， 得体咯， 大方 大方， 系啦， 好好呢度仲有一个 Patrick 啊 ，Patrick 咧佢就话啦，三宝你好，我咧就想点唱咧，12月15号咧系我自己嘅牛一啊，咁啊我希望呢个疫情系啦，生日快乐，希望呢个疫情就快啲过去啦，我最希望咧就可以同阿梁静文咧就甜甜蜜蜜，政府咧就唔好成日话香港人出嚟消费啦，咩艺人都要搞演唱会哦！佢话因为而家咧就香港人就好少出嚟消费，艺人又话冇得搞演唱会啦、大台咧都要取消大型活动啦，咁样咯，咁啊，我多谢晒三位 啊！我哋仲有一点唱嘅。唔好灰心， 系啦，点啦，嚟 好啦，阿 Felix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几年前咧嘅星期五啊，我打个电话嚟啊，系啊 ，Felix 啊，佢话嗰日咧有甜甜咧，有阿祖啦，有波胜、啊，啊，因为咧豪仔嗰日放假， 咁 劲噶，一换咁多人嘅， 系咯系咯， 吓咩啊？几年前啊嘛，讲紧，咁啱豪仔唔喺度，咪阿波胜入嚟去帮手做咯， 高啲啊， 跟住咧佢话咧刚刚咧，佢话就系佢生日啦，今年咧星期五咧又系我生日、啊，啊又系点唱日、啊，所以咧希望咧我哋可以咧。即系讲啲祝福说话，同埋一齐唱一下生日歌过去听下，好唔好啊？ 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 好，你嚟先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Whoa, whoa, whoa. Happy birthday to you. Fast forward 啦。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停 啊！ 你冧冧条尾音，停咗佢先。 Hey, kick die, kick die, kick die. Play to you, yeah. 好，真系生日快乐 ，Felix。 好啦，呢度有个系你嚟先，你嚟先，好。 天明，天明咧，天明，我想点唱？送俾周小姐， 系 生日安康。生日安康，哇，好难读个音。 系啊， 天气冻啦，保重身体。另外咧，希望已经走咗嘅人咧，就多谢你哋一直嘅付出。喺、海外啊，都要努力啊，吓、啊，将来大家都希望可以再见。 系， 呢个系阿天明。 好，呢度有个阿 Randy Leung 咧，佢就话啦，我咧有几个愿望嘅，第一，希望疫症快啲过，咁啊，大家身体健康。第二就祝12月嘅同学咧，同埋亲朋戚友咧都生日快乐。第三咧，自己要开心。咁啊，另外想回应一下你哋讲咧冇礼貌小朋友啊，佢话咧佢遇到一啲后生仔，通常系点咧？佢话阿爸咧就系粗口柄嚟嘅。即系咧，就个阿爸就出口烂舌，咁咧嗰粒磁固定咧，俾佢中到咧不可理喻噶啦。咁咧，其实读过下书都应该明白咧，啲后生仔咁样就唔系几好嘅咁样啦。佢话咧又试过咧踢石油气罐， 仲攞咧嗰啲铁叉咧嚟打个石油气罐啊！佢话见到啲僆仔咧，佢就即系好好惊啦咁样咯。咁佢话大家真系要好好教你嘅下一代啊，咁样。 系、呢个一定系咁样噶啦，因为大家都会见得到啊。觉得担心自己我哋下一代未来会点呢？ 系啊，未来会点咧？听下 Eason 啦，知明日的舞话俾你听，明日无论点样都要保持嗰一弯嘅笑容咧。 同意着土，日平日你没法入面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见。摇曳里，到荒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了吗？哪知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吧。跨出的步，你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 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欢迎可以打嚟点唱，传真号码都无任欢迎嘅23396453。陈奕迅知明日的舞啊，新闻之后继续风骚快活人嘅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港区国安法落实几个月以嚟威力初显，但系国安法仍然有好多规定要转化，完善制度机制。佢又话，爱国系宪法规定嘅神圣义务，特区必须始终坚持由爱国者治港。上个月，人大常委会通过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将和国乱港者驱逐出特区管治架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回归23年，社会对宪法和基本法的认识不足，被别有用心的人士故意扭曲中央和特区的关系，使一国两制对立，令到社会产生不少争拗、矛盾和对立。他舉例說，全國人大訂立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實施，被錯誤形容是破壞高度自治，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特區的要求處理立法會延任和議員資格一事，被污蔑為干預特區內部事務等。林鄭月娥在國家憲法日網上座談會上致辭，表示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强调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宪制秩序，对特区的宪制秩序和政治体制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是当前急务，要加深对公职人员、教师和青年推动宪法和基本法的宣传和教育。科大学生周子乐的死因研讯第15日，死因裁判官开庭之后宣布押后研讯至到下个星期二，以便警方调查一段闭路电视的关键影像。庭上播放有关片段，提醒家属可能有少少不安。片段是将军澳广明苑广新阁地面朝向事发上德停车场的镜头，期间见到有一团黑色物体从高处躲下。死因裁判官说， 警方已经准备现场附近环境、屋苑和设施的地图。他亦都指示警方就片段所示向附近大厦和设施搜证，希望管理公司和业主立案法团尽快提供协助。他又说看到另一个片段，发现负责载走周子乐的救护车停低，以及救护员的离开时间和救护员正供所述不同，因此已经去信消防处处长了解是否需要时间委派法律代表和检视以往言讯的藤本。海关联同水警在沙头角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快艇走私的案件，检获一批怀疑走私电子产品、高价食材、药物和化妆品，估计市值共大约8000万元，拘捕三人。海关说今次是过去12年以来破获的最大宗走私案件。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今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下个星期中期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6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6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1.5升2.5，美团289升13.2，中国飞鹤17.82跌8.8。阿里巴巴263.4升6元，中国平安96元升6.5，盈富基金26.86跌4仙，小米集团25.25跌5仙，中国海洋石油7.53跌1.7，怡卡38.15跌3.4，比亚迪股份175.4系升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3.89，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6，人民幣6.54，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4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6。日經平均指數報26701点，跌108点。港金現價報170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26美元，卖出1842.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唔同嘅理解。 其实寂寞就以自己一个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深爱着。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坚持到当你赢。 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握于我手，就斗命长久， 成今次 Tony 同周国贤嘅合作。 一秒能創 出宇宙。呢套关于打拳嘅电影，主题曲都一样咁热血，系关于相信同埋坚持初衷，时间一定会记录低一点一滴嘅努力。祝福行仔加上周国贤填词郑敏，编曲周国贤、Tony 高佬监制高佬。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Tony 周国贤《时间的初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hey, 仲有我啊呢件小鮮肉彭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 对不起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1872388 1872388啦，而家咧我哋会有呢、這、一个12点半翻嚟咧就开始听你嘅电话点唱啦。 系啊，而家系 测试 听 唔听到我啊？ 听到啊，系啊，古惑啊佢转咗个电话去。 系啊， 古惑电话啊。 我仲有一个点唱咧想讲 啊，你读啊， 呢位朋友好有诚意啊，阿文啊。太太確診啊，咁自己咧就隔離之中啦，而家咁啊，希望咧就可以早日康復啦，太太啦，同埋自己冇事啦。咁另外佢亦都咧祝願啊 Angela 啦、Patrick 啦、阿 Vicky 啦，就快啲完成嗰個隔離。咁、 okay. 啊，大家都要冇事啊嚇。 好啊 ，OK， 係平安啊。咁啊，呢度有個的士司機大佬啊，佢叫阿小平啊，佢話想點唱等呢首歌，佢話因為佢而家成日都要排隊等。 哦，係啊，係啊。 等 寂寞到夜深， 系、咪等客啦？ 等客啊， 咁计就等客啦，系啊， 真系等客啊！我哋都知噶啦，而家经济唔好啊，大家都要等，大家都要等。Terr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辛苦你哋一班传媒人啦、记者啦，你哋可能付出嘅努力咧，未必得到回报。不过咧，报道事实真相咧，香港人一定会明白嘅。咁啊，此处不留人啦，自有留人处。被解雇嘅有线记者咧，一定会有更好嘅发展嘅。港台啊，佢话大家要守住最后防线啊，报道真相啊，香港人都有听你哋噶吓，要加油啊！佢想听咧，就系、是、Beyond 嘅《海阔天空》，不过佢系咁讲嘅，系想你哋播啊，唔系豪仔唱啊。 讲得好， 咦又似你啊！断咗我米路，断我米路。 Beyond fans 嘅 fans， 多个阿黄黄，听住黄咏心吓，黄咏心系啦。佢话咧三位主持人好，就点俾咧12月12号生日嘅阿女听嘅，佢20岁啦，12月12号咁啊，祝阿女咧生日快乐啦。 OK， 好啦，嗱，咁我哋不如听下听众电话咯。电话旁边有 Jennifer。 Hello， 你好。 Hello， Jennifer。 豪仔，桂花田，你好。 你好啊。 你好。 点啊 ，Jennifer？ 冇啊，想打电嚟点唱？因为我其实咧上个礼拜咧就公司裁员啦。 Oh no！ 咁我就系其中之一个嘅。 Oh no！ 系啊。咁、我系旅游业嘅。 系。 咁，哎呀，希望我想为呢个旅游业所有人打气啦。咁其实都。好惨嘅，因为呢个疫情影响到，即系都冇人搭飞机，咁变咗其实，我都明白嘅，公司都唔想嘅，同埋我觉得我的公司都算系咁咯。 你系咩岗位啊？你喺嗰度？ 我系好低层嘅咋，我系负责好低层，我系打单嘅咋。即系虽然我唔系接触到，即系叫帮人出机票啊嗰啲，因为我公司系做啲 agent 嗰啲嘅。 O K， 系啊。系啊，变咗 你唔好睇小自己嘅工种啊，一环一环都好重要噶，一环扣一环。 咁啊系，所以其实即系其实我觉得我公司都算系咁，即系喺咁艰难嘅日子都即系养活到200几人，即系都其实公司都唔想嘅，即系我其实都 預咗嘅，同埋都明白嘅。希望呢個行業快啲復甦，同埋呢個疫情唔好，即係唔好係啊，快啲過去啦，因為。好多人即系唔话呢一行咯，其他行业都好多人都失业咯，都希望快啲全世界话经济快啲复苏咯。 所以呢个世界咧，其实系好公道噶。譬如你话咧，公司系对个员工好唔好啦，佢哋系咪真系即系走投无路，去到最后一步先至即系裁员咧？即系员工心中有数噶。 你睇下阿 Jennifer， 都唔会怨得好紧要。 虽然系被炒嗰、那个，但系佢都好明白啊，即系冇喺度闹呢样闹嗰样，仲好即系同公司 好体谅添。佢仲会真系， 因为我公司之前每个月放十日无薪咧，咁其实我就算要翻工嘅日子，我喺度冇嘢做。咁我都唔好意思出公司份量啦。 你又好好啫，你又好好啫，你俾我咧就赖死唔走噶啦，真系。 我都有赖死唔走嘅，我都有赖死即系 罢啦。 唔好学啊啲嘢。 咦？你而家个身份你变咗台长喎？大件事啊，抹低佢先。 所以我即刻反驳佢。 12:44，台长同我讲，你学下 Jennifer 啦，咁样系啊。 正面啊，对住你。 抹定边好先真啊？咁你有冇咩说话想同啲朋友讲啊？ 系啊，你啲同事啊。 多谢好多关心我嘅朋友咯，即系叫我唔好放弃咯，即系叫我希望快啲搵到嘢做，亦都希望依家失紧业嘅人都快啲搵到嘢做咯。我都知道，其实依家可能一个好普通嘅职位包装，好多人争嘅，可能本身嗰啲人都唔系做嗰行嘅，可能同我一样都系做文职嘅，即系因为依家 转行 太系啦，咁冇办法系咩工都要做嘅咁。咁我都明白嘅，所以一功难求咯。 知道知道，加油啊！加油，多谢你。系啊，打嚟咁希望你揾到工嘅时候咧，你再打电话嚟咧，我哋互相就道喜，好唔好？ 好嘛？ 好 啦，你加油啊 ，Jennifer。好 ，thank you。 多谢晒 ，Jennifer。 好，拜拜。 喂，我想点 Beyond 嘅《海阔天空》得唔得啊？ 系咪又系唔俾我唱噶？系，都系唔俾我唱噶。 播啦你。 你佢话唔紧要，佢话可以。 好啦， 多谢你啦 ，Jennifer。好啦， 拜拜。 啊！大家怕咗我喎，开始 惊你啊！好，呢度有 Anis 咧就话你哋好啊，佢话咧主持人啊，大家好。佢12月5日咧系佢阿侄仔啊陈正乐1岁生日啦，咁咧祝阿乐乐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佢阿姑妈点唱俾佢听嘅 ？OK， 好，再听下个听众电话，你系边个啊？何太 ，Hello， 何太， 系你好， 何太，同埋咩陈正？ 彭仔啊， 彭仔 得啦， 佢 唔系啊，彭定康，佢错啊，你彭 太耐冇接我电话啦， 系咩？ 我9月份生日，我打嚟咧，次次都接唔到。 哎呀， 我首先咧，补祝我自己9月30日生日啦， 系， 同埋我女婿咧11月12日啦，同埋我个孙11月19日啦。生日啦，保祝佢哋生日快乐啦！ 好啊， 我哋大家都身体健康，你哋三个都身体健康啦！ 多谢 啊， 多谢 大家都希望有晴天啊！ 系啊，希望在明天啊！而家真系 而家我哋好似过紧一个严冬啊，落雨啊， 系啊，所以要同步过冬。 我夜晚都有听啊边个个 阿祖祖系咪啊？ 阿祖 祖 节目啊， 多谢你！ 哎呀，做得几好！做得几好， 所以咪就放咗佢去嗰度做 咯。系啊，又几好，访问啲人就 O K 啦。嗱，大家都身体健康啊。 O K， 好啊， 我 唱啲歌啊， 是 但咩歌都好啦。 好啦，冇问题， 大家都身体健康，拜拜。 O K， 好啦，拜拜。 多谢何太。 我哋最中意呢一啲听众咧，就系咧，我哋上中下啦，夜晚啦，所有节目咧，佢哋都即系多多捧场嘅吓。 梗系要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系啊，嗱，休息翻嚟咧， 就系啊嘛。 系啦，休息翻嚟，我哋继续读点。唱咧，同埋即系听你个电话嘅呢个时候咧，呢首歌就上个礼拜阿君啊，好想点俾离开咗嘅小鬼听噶。 地球四头 系啊，地球上最无聊的下午啊，黄鸿升。 窗走走，穿越几万光年，逛逛我的星球。但是外头太多太热情的面容，日常是谁的茶余饭后，虽然我的愿望有点老套，可是有你的微笑就刚好。感谢你 黄鸿星啊，地球上最无聊的下午啊，电话号码18738啦。我哋电话旁边咧，除咗我哋有直播室嘅桂花电灯之外咧，仲有彭仔啦。 系。 咁啊，亦都有我哋嘅听众朋友。嗱，咁我哋咧，读两张 fax 先。 好啊。 呢度咧有一个就系、是，佢个署名咧，啱啱喺个 fax 咧 cut 咗啊，睇唔到啊。系啊，就系大概见到唔知咩 MY 咁样咧。佢、 okay. 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啊，每一日嘅新闻咧都令人哋好不安、好沉重啊。香港变到咧有啲陌生啦，同埋有啲可怕。咁啊，佢希望周小姐生日快乐啦，走咗嘅人就安息啦。咁佢希望大家都要加油啦，大家要撑住啦，天佑香港。 唔怕唔怕，有我哋喺度啊吓。咁喺度有个辉妈就话啦，2020咧经历咗好多事，有开心又唔开心。佢话多谢咧阿李家姐咧，善伟仔啦。各位希元会啦，乐哥啦，喺身边支持同埋爱护啊，同埋祝福香港人咧，大家都要平安快乐啊！多谢。 系 我呢边，我呢边有阿 Carrie 啊，阿 Carrie 咧就话啦，喂，转眼间咧星期六啊，就系、是、咧我同老公咧结婚11周年嘅降婚啊！ 哦，降婚啊！ 听日啦， 系啦系啦，恭喜恭喜！ 降铁咁硬啊！ 都话。多谢老公咧，呢11年嚟咧，直以嚟嘅爱锡，佢又不但只系一个好老公，仲系一个好爸爸。咁啊，依家疫情第四波啦，日日咧确诊同埋啲冇源头嘅个案咧都好多。咁啊 ，Carrie 就话咧，老公你要小心身体啊，日日周围去咧，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小心小心咁讲。 系 ，OK， 阿 Carrie 关心埋我哋。 好啦，呢度个 fax 啊就话啦，我系阿 Ken 啊，李卓俊啊，12月3日咧就系 Irene 咧李爱莲生日。想保祝佢生日快乐，同而家嘅老公咧要幸福快乐嘅。咁啊，佢想点唱歌曲咧就是、It Might Be You 咁样。 Okay, 好啦，喂，听下听众电话先咯。 Oh, okay. Hello， 你系边个？ 边位？ 神仔啊， 我系白羊座嘅神仔啊。 哦，神仔唔系神仔，我以为讲我添啫。 神仔， 神仔， 神仔啊！ 系神仔，点啊？白羊座嘅神仔啊？ 系啊， 系我系天蝎座嘅豪仔啊！你好， 系啊，我系唔知咩座嘅，唔知咩。 你系十四座啊？你系十四座嘅桂花田啊？系啊，系啊，点啊？白羊座有咩讲？ 系冇啊，想同大家打下气啫，因为而家你知道第四波又翻翻嚟啦，咁所以又回复翻呢个 work from home 嘅日子啊。其实我上次打嚟咧，我都系 work from home 咯。 哦，你而家系 就有呢个机会啊，就有机会去听，因为听住可以打下气，我觉得。 系你做边行噶？喂， 啊，我本身做保险公司，但系我系文职嚟嘅。 哦，文职即系处理下啲数啊。咁喂，呢轮生意点啊？ 哇，咁点都会同返上年比冇得比啦，差好远㗎喇。 嗯 ,ok。 係咪追单追数 唔係，因为我係做文职 嘅。文职 嗰部分佢就唔使。 佢处理嗰啲 claim 保险嗰啲嘅。 但 sales 就惨啲，佢啲 commission 都少咗好多。 咁一定係㗎。喂，你既然都介绍自己係白羊座呢，你对星座有冇啲认识啊？运程好唔好啊？ 其实 OK 的，我都 是不是啊？佢讲嚟听下，白羊座的朋友都好多噶嘛，系咪都唔错啫？ 我系咪啊？我四月个系咪一同你一样啊？ 你四月咪系白羊座咯，除非你下半个月就系金牛咯。 哦，我唔系啊，我系四月。 佢听到你话你运程好啊，佢就黐埋嚟啊！即刻系啊，咁白羊座有几好啊？等大家开心下。 唔系啊，乐观热情咯，虽然系冲冲子嚟嘅，有时 哦，乐观热情，但 系 有啲冲动咁样都啱啊。阿田都系类似咁样嘅， 系啊，都几。 系啊，但系佢买嘢唔冲动噶，系啊，佢会勒住自己嘅咁 样。喂，咁都好啊，喺疫情之下，神仔你仲可以喺屋企在家工作，即系 系啊 ，O K 嘅， 系啊 ，O K， 好啊，咁你有冇咩特别要点唱？ 有，我想点唱咧？吴林峰嘅《越坏越强》啊，最近听到好中意嘅一只新歌嚟嘅。 哦，系咪嗰套戏啊？系咪啊？系咪套戏嘅主题曲啊？我唔知道，问下。 呢个系 应 该 唔关主题 曲嘅，系啊。但我发觉阿神咧好中意笑啊，佢仲要用嗰种咧，好似即系，唔系嘛？嗰种咧， 定系鹏仔笑咋？ 唔系啊，阿神嚟噶，真系好啦。 多谢神仔， 多谢你咁乐观嘅笑容 ，thank you， 拜 拜， 拜拜， 好。呢度有国基咧，佢就话你哋好啊，今日系佢个女啊，佢个女咧，嘉熙嘅生日啊，祝阿嘉熙咧生日快乐啦，佢而家咧身处。身处喺外地，唔能够一齐庆祝啊！咁咧，祝佢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天天都快乐嘅。 系，喂，我呢度仲有一位啊 ，Lily 啊，阿 Lily 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好啦，佢啊代表阿女女叫千千，千千 B B 咧就点唱俾咧努力工作嘅爸爸公公婆婆听，咁啊祝愿啊公公婆婆就要身体健康，就话千千爱你哋咁。 OK， 阿 Michael 就话啦，你哋好啊，我就系住喺日本东京嘅 Michael 啊，虽然咧日本咧同香港咧一样疫情咧都唔系好乐观啊，佢香港人咧冇办法咧即系自由咁样翻过去。乡下日本啊，佢话只要咧撑过短暂失去自由嘅日子，即系话冇得飞嚟飞去，咁咧好快咧就可以咧喺东京街头咧听到周街都系广东话噶啦，香港人加油 啊！日本人唔系几想 咁啊，香港人加油，大家都要打气啊！有苦有乐嘅劲歌金曲啦，想点唱俾香港人听？ 未捞咧就话啦，想咧佢第一次点唱，想点唱俾佢老公阿辉辉听嘅，因为今日佢正嘅生日啊！ 生日快 乐！佢好中意张学友嘅歌，佢希望咧，佢希望独歌王豪仔可以唱出啊！哎呀，咁啊呢啲冇理由唔唱啦。既然你生日，梗系唱就好意头噶啦。正所谓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哎，到你啦！ 我唔系张学友， 唔系啊，汤宝如啊，即刻要啊！ 情海之中， 啊唔系邝美云嚟，好似系咪啊？定系汤宝如，哦汤宝如 ，OK， 系啊，冇错，好，喂，听埋最后听众咯，有位朋友，你系边个啊？ 喂， 小贤， 你好，你系边位？ 好，我系小贤啊。 小贤你好啊，我哋有小田、小豪同埋小鹏啊。 系啊，你系咪想点唱？ 系啊，想点唱俾妈咪、叔叔同埋阿妹啊。 哦，点 解要点唱俾佢哋听啊？ 佢哋咧系今个月生日嘅。 哦，今个月生日，三个都一齐啊！ 系啊。 咁边个最大年纪啊？ 我妈咪喺 佢几多岁啊？ 我叔叔系十号生日，我妈咪系 19号生日，我妹系18号生日。 乖啦，千祈唔好话俾人听妈妈几大啊！我个仔成日问我妈妈几大，我都唔答佢嘅咁样，系啦，做得好。 头几大啊？ 系啊， 个头几大啊？ 系啊，咁你有咩愿望要祝佢哋噶？有冇要锡锡佢哋啊？ 希望佢哋身体健康。 嗯，好乖啊你， 好冇啊？ 系。 好，咁你而家系咪唔使翻学啊？ 系啊，唔使翻学。 咁就好啦， 乖啦。 系啊，好甜喎。 我依家10岁。 10岁。 你10岁啊？我以为你得几岁啫，原来咁大个噶啦。 10岁讲嘢咁得意嘅， 好甜美啊！所以系啊，你识唔识唱儿歌噶？ 有啲识啦。 你唱一只嚟听下得唔得？我哋咧啲叔叔大人咧成日都唔开心啊，你唱只氹下我哋高兴得唔得？ 系啊，识唔识唱全部亲友啊？ 吓？ 我有少少嘅，有只雀地跌落水，跌落水，跌落水，有只雀地跌落水，被水冲去。 好嘢，我最中意就系、 是。原来十岁都识敷衍你哋。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真系。唔使你， 唔 使你阿鹏嘢啦。 系招呼咗你啊。 系啊，多谢晒你，小妹妹，拜拜。 拜拜。 拜拜。 身那下碎的心，重憾岁月会悠然带走喜怒愤，学会感谢那错的人。年少里一点无知。 是啊，有些事你可能听不完的，假使这歌不似你预期呢都不紧要的，真的。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再见。 再听啦。 是啊，有机会再听啦。方浩文这只假使世界不似你预期，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拜拜。 拜拜。 拜拜。